續咁樣作出一啲咧不當嘅行為，咁收取呢850万嘅目的咧，就係要確保許仕仁咧喺就職政務司司長開始嘅時候咧，已經持續傾向咁優待新地㗎啦。當許仕仁同意咧身陷呢一筆款項嘅時候啦，終審法院就形容啊，其實咧已經係造成咗個黃金枷鎖咧，加諸佢咧執行政務司司長嘅職務，已經咧係屬於串謀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嘅行為嚟㗎啦，足以咧係構成一個罪行元素㗎。咁咧剛才咧，其實除咗係郭炳光嘅一啲嘅親友之外咧，多名嘅新地高層包括雷霆啦、黃直榮啦，以及係郭炳光嘅舅父鄺準咧，都有到終審法院度咧聽判決㗎。到時咧，大批傳媒咧都繼續咧喺終審法院嗰度守候，包括咧睇住咧即係在住郭炳光以及其三位嘅被告離開嘅囚車啦，以及係咧郭炳光嘅親友咧同埋新地高層咧對於咧今次嘅判刑咧係對今次嘅裁決咧係有啲乜嘢嘅回應㗎。咁我哋會繼續為大家留意住咧終審法院呢度嘅情況，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主持人。 好，唔該曬，汪明熙。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多处地区录到超过1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和沙田更加录得超过20毫米。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16点，跌35点，成交金额1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7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3.8升个4，蓝鼎国际系8仙冇升跌，比亚迪50.4升一毫，比亚迪系50.5升咗2.05，黑布系7.56跌8.8，中国平安51.8升5仙，友邦保险55.85跌2毫，长城汽车10.9升2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9.943，瑞士法郎8.053，澳元5.882，加元5.899，新西兰元5.631，欧元8.747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68。日经平均指数报19972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179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8.3美元，卖出12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你跟进，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咁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呢，车龙已经排到去加士居道。咁而家加士居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壁街。封路方面，大潭道的山泥倾泻仍然未处理好的。而家大潭道来回方向近大潭督水塘水坝全线仍然是封闭。咁受影响的新巴14号同埋专线小巴16号 M、16号 X 同埋16号 A 仍然是暂停服务。另外提提大家，在九龙区因为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佐敦的南京街介乎百家士街同埋弥敦道一段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仔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壁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交通就回复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 其他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奥运站。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亚街老街一段挤塞，龙尾在港湾浩庭。界限街去观塘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弥敦道。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雇佣黑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即时入狱。根据法例，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求职者是合法被雇佣。除了检查身份证之外，雇主亦应该查问求职者，合理地推断他是否可以合法受雇，否则雇主是不能免责的。如有疑问，应致电入境处2824-1551。 平日嘴嘴嘴的李志刚见到 Lisa 姐，咪又系冇声出。 阿姐教我做 gym 啊，所以我先咁大只。 你唔使减翻少少先再操翻大只咩？ 要！ 你一定要 cut 咗淀粉质啦。 好啦，唯有咁啦。 今日开始啦。 我今日开始。 除咗 Lisa 姐，唔知仲有边个窒到李志刚咧？想知嘅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董敏妮、麦雅智、Made in Hong Kong。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三位，作曲作词主唱李荣浩。FM 94.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1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 AM 621数码3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午2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咩事啊？我现在在哪 儿？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这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镜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王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仲爭個節目名未講啊！ 我啱冚住咗，原來我唔記得咗。 風騷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快活人。 早晨 ，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所有嘅风骚听众，早晨。 OK， 系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90%啊，今日只系湿同埋湿湿啊， 我哋当回复正常噶咯， 系啊，为之回复正常先， 咪要翻学咪翻学咯。 哦，系啊，啱啊。 我今日冇讲错啦，我今日同阿 B 出门口嘅时候，我话嗱，你快啲食早餐啦，今日要翻学啦。应该冇咩突然间有啲停学警告矛啦，应该 冇啊。 系咯。 但今朝都落咗好大场雨，香 港有 系狂风嗰啲啊！我见到阿摩尼公主咧行完，即系朝头早明明落楼落去 walk 嗰阵时咧，未有落雨噶嘛， 系 翻嚟哇，真系湿水狗啊！冇讲错啊， 咁早就晨运 嘅，湿得好系啊，佢早晨运嘅佢 ，OK 啦， 系啊， 落水狗一样 都 湿晒， 地拖咁好似只狗变咗， 唔系啱噶啦，香港都要补一补沙，补一补水， 系 咁样，但系咧我建议各位咧，即系你经历咗呢两日，即系打完风之后咧，你都要 check 下你有冇一啲叫风球后遗症嗰啲嘢。 例如， 我琴日咧我 check 咗啦，我发觉啊个车咧好似有啲问题咁样，我 有 人咧 有问题，你啱啱整完啫喎。 系啦，有人坐完上去之后咧，话听到咣咣声咁样。 我明明琴日咧即系吓我哋做完嘢之后咧，就落去买个 车 仔 面 啦。最近食唔食到车仔面啊？ 食到。跟住咧，我就话啊，喂，你架车讲，我话好似有啲唔对路喎，咁样佢话冇啊，边度有啫？咁我话系咧，有咧，佢好。静心咁去听，我话好似有 成个薛家燕摆咗喺度，好慢慢听，慢慢听。咦， 我唔知道你系咪真系真心听到啊？咁我话唔系啊，真系有啲声。 好似大家讲鬼故咧，你见唔见到啊？唉，招呼佢，见到啦，见到啦，听到啦，听到啦，好惊啊！ 好啊，如果你听唔到嘅，你做咩去整车啊？ 唔系，我唔系去整。后来咧，我翻屋企望一望嘅时候咧，哇！我真系提一提大家车主咧，呢个好小问题嚟噶咋。但系咧，原来真系大风得滞咧。 咩啊？ 我嗰、那个大家咪譬如话你落雨嗰个窗口咧，咪有一块胶咧，当系嗰个雨挡咁样噶嘛。 系系 遮住，等你个窗咧，有阵时就算你留翻少少罅咧，佢都当你挡走啲雨先嘅。 系 啊，甩鬼咗 吓， 去 即系飞下飞下， 飞下飞下，原来直情咧飞边啊，真系正所谓飞巴走挡啊。 边条啊？ 边条咪就系车窗咯。 唔系啊，即系话边只窗 左右 左定右 司机位嗰边， 应该系我司机，唔系我司机位嗰边。 哦， 系啊，总之我唔知系咪你听到嗰啲咵咵声啦，但系我就无端端俾我发现咧，就原来大风度咧，佢咁样即系应该都系同大风有关呢两日嘅啫嘛，砰砰砰咁样咧，吹落咗条边咯。哇！ 咁自己整唔整得翻？ 好犀利啊！真系， 想唔想攞去整噶？你自己都可以黐得翻噶。 自己攞啲 B B 胶签可以黐得翻嘅。 佢好中意自己搞噶。 咁都要嘅，唔系又一嚿钱啊！ 你咪谂住呢啲都走入去啊嘛。 佢屋企啲胶水啊、胶纸啊好多噶。 咁佢自己久病成医啊嘛，佢觉得架车咧，如果有啲小病，佢都应该可以医得到嘅。 佢之前嗰个电单车咧，佢都系攞啲胶纸黐嘅，卷卷卷嗰条喉咧都系。 唔系好多人都咁做 嘅。 啊，你讲开呢个咧，我真系想问下两。因为咧都系同黐嘢有关咧， 嚟啊！ 你有冇试过受伤咧？即系譬如手指又好，边处又好咧，割伤、界伤，有啲即系比较深嘅一个伤口咧，流唔到血啊，唔系流到血嘅， 止唔到血， 止唔到血嘅，有冇试过？ 有。 跟住阿铁喺度谂紧，天，我每个月咧 就点啊？你讲埋落去啊！我俾你讲落去啊！ 止唔到人惨啊！我话你真系， 唔系我 长流不息嘅要 买，好就播出长流不息。 人潮里跌倒， 唔系第一句应该变咗红潮里跌倒。有冇试过啊？ 未至于长流不息嘅，我试过咧洗晒面咧，只手指尾插咗喺个鼻嗰度。 你自己都咁中意自己啊？ 即系你会咁样喐噶嘛？ 你劲到吴君如， 跟住咪插出 撩鼻 A 咁样，我哋直情系。 跟住咧，因为你知洗面都几大力噶嘛，咁样 洗面唔可以大力噶，唔系啲嘢会冧噶。 佢磨皮，哇！你早啲话佢听啊嘛。 即系我话啲面皮 咩啊？咁你唔系用力喺度搓下搓下， 咁你唔可以太用力。哇！ 唔系 啲你咁谂， 搓上去嘅时候用力，落翻嚟嘅时候就轻力，咁咪唔会冧咯。 系啦， 咁样谂 系咪啊？你不停推高噶嘛？ 呢啲系化妆师教噶，就算你落妆都唔可以太大力。如果咪譬如你落眼妆嗰啲咧，猛咁喺度捽啊捽啊捽啊，咁呢啲皮啊咪会松咯。唔怪之你搞到咁啦，田 有 失收，四个字唔使打风都失收嘅啫。 唔系咯，同我嗰个雨挡有咩分别啫？飞下飞下咯，边都甩埋。 即系洗面嘅时候咧，哇！嗰个手指尾插咗入鼻哥窿啊，跟住咧系咁，我咩事咁？ 系咁流血， 即系又有泡，跟住咧有血，我咩事啊？咁样系咁流啊！ 我试过一次劲过你，我试过一次咧， 成 只 中指系嘛插咗佢。 嗰阵时咧系两三点先起身嘅瞓到演出紧嘅，跟住咧就发觉咦点解即系张床啊、啲被啊、枕头袋啊都有血嘅咧咁，跟住我就以为自己 枕头袋 系啦，即系被咁咪成张啦，即系近自己份面，即系上半身嗰啲咁样啦，有啲血啦，跟住咧就发觉自己懒啊嘛，之前嗰晚饮大咗嘅，即系好坦白咁样讲啊吓，跟住咧就谂住 大咗都唔会流血噶， 流鼻血啫， 住仲系 饮大咗会流鼻血嘅咩？ 我以为系啊， 坐呢个位嘅人都系一样嘅，阿关真系流鼻血，你系流鼻血噶。 但系得出嘅结论，我系选择继续瞓，因为我觉得系流鼻血。 然后咧， 知原来唔系流鼻血， 你屙血， 唔系流牙血啊？ 冇错， 流牙。 但你谂下，流牙血流到枕头袋皮都有咯。 你两个赢啦，一个撩到个鼻哥流血，一个饮红酒饮到流牙血。 但我呢个咧系开头嚟 嘅，其实你哋未你 气郁啊， 未去到今日真假新闻，你两个唔使咁踊跃。 系啊，今日我哋十二点半有睇我是谁啊？ 咁你问啊嘛，咁 跟住咧就发觉，咦？跟住慢慢去照镜就发觉，咦？止唔到血咯，系都仲流紧，跟住仲系有少少咧，系唔系流啊？即系核突啲啊，系喷出嚟嘅，即系所以咧就即刻去急症室。去到急症室咧就叫做止咗血嗱，开始都未晕，跟住咧但系嗰晚要演出啊嘛，个心好惊，人生第一个演出啊，嗰阵时系，跟住 迷情。 系百分百啦，咁跟住咧就照样去，佢就帮我止咗血，即系叫做嗰阵时冇流啦。其实都冇方法， 衰咩啊？ 后屘咧，最后屘演出完啦，就再要入急症室，因为咧就仲转咗三间医院添，因为根本就冇揾到原因点解会流血。 你发觉佢好多时咧啲嘢好劲啊，一系突然间咧 就一 系 就俾蜜蜂针， 一系 啊，一系就自己流眼血。 唔系啊，佢仲开一刀，咩胃出血啊？嗰次 系啊，胃溃疡啊， 胃溃疡 啊，嗰啲大件事啊，有原因啲。但系牙肉呢个就真系暂时以你 round one 赢咗阿田嘅撩鼻 A， 最终留咗十七个钟头， 哇！ 跟住最后屘咧，去到三四点已经转咗三间医院，要用白车咧转内由一间医院去另外一间医院，佢要最终 call 咗个牙医啊，喺我个牙 一定要啦 针， 哇！ 你谂下痛到嗰个地步， 我有打麻醉嘅， 有打麻醉，但系嗰个医生即系一打完麻醉就嚟乱啦，哇！我瞓喺度擘大个口，嗰条眼泪就喺个侧边嗰度，劲似嗰啲拍古装片俾阿大少搞乱。 你咪有同佢讲话，你咪咁样嚟乱啊嘛，我就系咁样嚟乱，你咁乱啊你啊， 你咁乱，佢冇问我点解我擘大咗个口冇得讲嘢啊。 其实你即系个牙要唔要睇黄大仙啊？ 唔系，后屘又睇到嘅，佢话我有牙周病，同埋可能嗰一排咧太忙啊，压力太大啊， 但 冇 理由留 所有嘢都 失咗。 十七个钟头讲紧， 真系惊啊！我最出到要嗰阵时要跳舞啊嘛，出去好有型咁样转第一个圈，跟住就打低咗咯。 梗系啦， 即 系 完全系晕低，即系即刻即冇力啦已经，跟住就自己揿翻，跟住就再转到圈，就自己走翻入后台，因为知道唔可以再跳咯。嗰阵时好劲啊！我仲要嗰阵时第一个戏 ，King Sir 系做我爸爸嘅嗰场。 咪先咁点啊？跟住你 我要讲对白啊嘛，我继续演出，因为嗰阵时其实导演系唔想俾我演出噶啦，但我话唔得，仲要人生第一个 show， 冚家嚟睇，全家嚟睇，就睇我喺个台面笪低咁样。 跟住佢哋咪以为舞台效果嚟嘅， 跟住死人都揸住张 好有真 实啊！好好啊，你系 死人都揸住张纸巾啦，就谂住咧未到讲对白嗰阵时咧，就攞张纸巾猛我喺度摄啲。 你开嗰啲 台 做乜嘢咧？搞到大家惊晒。 其实如果你系做第啲剧嘅，你系赢晒啦。 咩戏啊？ 你试下做血染的风采啊！ 系啊， 你仲唔系男主角衬晒添？ 但系只可以做一场，跟住就死 咯。咁梗系啦，呢啲咪为艺术牺牲咯。唔系我开呢个题，因为琴晚咧我经历过一次，我冇你哋两个咁奇形怪状嘅。 唔使讲啦， 你呢个鼻哥吉落去手指度，呢个无端自己流牙血。 系啊， 嗰个真系我外母佢只手指戒咗栋好大嘅口出嚟。我本来想问下大家有冇啲咩方法咧，系可以好快咁止血，但我而家觉得算啦，你一个长江一个黄河，你哋缺题都试过啦。我哋呢啲好幸运， 但外母冇事嘛？ 冇事， 咁啊最紧要， 唔使好似咁十七个钟，大佬啊！ 天空挂着肆意猛风，风中雨又已舞动，只想埋进你宽敞襟胸。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之前咧有套电影咧，上咗之后咧，我谂我哋三个都冇睇过噶，就 系 咧叫做嗰个咩异形啊，咩圣经契约嗰个咧，冇睇到啊嘛， 冇啊， okay, 即系太多同类型嘅电影都好似而家好似冇咁吸引我呢啲咯。 呢套你一定要睇啊，虽然我都冇睇到。 做咩啊？有啲异 形呢一套 嗱，异形应该有咩噶？ 有怪兽啊！ 有怪兽、啊， 即系有啲好核突嘅，总之唔系正常嘅怪兽 出嚟嗰啲 咁。即系异形应该有异形啦，系咪？ 系啦。 咁譬如你睇《魔道王》嘅，即系嗰只海贼啊，魔道船，咁应该要有海盗啊， 系 啦， 系 咪先？你睇赌神嘅都有个赌神喺度啊。 虽然佢唔系好讲赌嘅，而家嗰啲赌片 呢套戏啊，呢套戏睇完之后咧，你就发现香港好幸福噶啦。 香港好幸福关咩事啊？ 之后你喺香港睇到，哦，有异形啊，要男女打打杀杀咁样。如果你试下睇完之后同大陆个朋友分享嘅话，有冇睇呢套异形咩圣经契约啊？有啊，冇异形噶嘛里边， 就 cut 晒啊！吓， 冇晒嗰啲怪兽，即系冇晒啲异物嗰啲咁嘅嘢啊！ 我其实琴日睇到嘅时候，我觉得咧好爆笑噶、 啊， 因为咧即系呢一套异形圣约。咁咧，即系咧，佢就内地都有上映噶嘛。 嗯。 咁咧，佢话咧，原来咧，内地啲朋友佢就话冇理由噶，又话呢套戏叫异形嘅。 系啊。 咁啊，成出 爱情片 睇完之后冇异形咁滞嘅，即系佢话点解咁少啊？唔够喉咁，跟住咧，即系香港同佢比较完之后，就发现咧，哇，上面而家夸张到咧，连呢套电影啊，异形啊，佢都剪到咧。异形几乎一隻不留咁滞啊！ 哇，咁好难噶， 好犀利啊！真系 套戏咪得翻，可能得翻半个钟。 系啊，嗱佢 喂，咦系咪好似上次嗰个人咁啊？ 佢冇咗十几分钟咧，即系因为你每个镜头出咧，佢唔系话只只异形都 hold 住十几分钟咁样嘅，佢、加加埋埋咧就即系剪走咗咧， 再一秒掠过咁啊算啦。 十几分钟咁咧，佢其中有一幕咧，我冇睇咧，但佢旁述翻出嚟咧，我都觉得好搞笑。佢话咧本来有一幕咧，好似话个主角咧。爆肚，即系佢男人嚟嘅， 系啦、要个异形喺个肚度啊，要出嚟 啦，系啦，佢唔知话喺个背脊定边度出嚟，总之就今次系爆出嚟咁样啦。咁但系由于佢话呢一幕咧，即系据内地嘅电检觉得咧， 太 血腥啦，太核突啦，太离谱啦， 系啦。 咁于是乎咧， 通常佢会用离经半道呢四个字， 系啦，咩都啦，佢就 cut 咗咧，即系呢一个， 好有文采， 系啦，佢 cut 咗爆肚呢一幕。嗱，你 cut 咗唔紧要嘅， 咁点样爆出嚟咧？ 唔系，你 cut 咗唔紧要嘅，当你一生出嚟有只异形啦吓。咁但系咧。佢最慘咧，嗰出戲本來有個對手喺隔離，有另一個即係演員咧，佢就望住等於阿祖咧，你望住阿田咧，係咁嘔啲早餐出嚟咧，你好驚啊嘛， 有個表情啊嘛，係咪？ 但而家我直情將阿田呢一幕 cut 咗，淨係影住你好驚啫。 哦，咁佢惊咩啊？ 系啦，冇错， 佢可以加啲植入广告啊，上面都兴噶，加啲植入广告可能系洗头水啊嗰啲咁 样咧。你唔知奶都惊咁啊？ 系啊，跟住原来咧，佢就话咧，其中有一幕咧就变咗咁样咯。佢话另一个演员望住佢，哇，好惊啊，好惊！跟住大佬啲观众话惊乜嘢啊？成几分钟都冇嘢惊嘅， 如果我睇更加唔明 白，肯定唔明啦。你唔知惊乜嘢啊？ 一头雾水，肯定 咁你又会问咯。佢惊咩？佢惊咩啊？ 我谂你咁成日睇戏都唔明。 好惨啊！跟住咧，佢话啲影评就话，净系见到啲船员露出好惊恐嘅样子，但系冇办法知佢惊乜嘢。 咩先？我想话咧，咁咪对于啲即系影评啊，即系或者其他睇完啲人啲朋友出嚟，哇！呢套戏唔得啊，睇唔掂啊。 咪癫丧咯，唔系，但因为佢哋有啲一比较过咧，睇埋香港啲资讯咧，就发现哇！你原来剪到咧、 哦， 即系咧佢净系得一啲咧略过咯，即系嗰啲异形咧冇大头啦，略过啦， 即系冇恐怖嘅场面啦，冇杀人啦。 系啊，跟住咧佢哋已经接受唔到，佢话又已经唔系讲政治啦，又唔系讲鬼啊，你讲外太空啫。 哦，都唔得噶， 原来外太空都要有呢啲和谐嘅即系情况咯。嗱，所以好值钱噶。香港如果呢套戏咧，你有机会咧出 DVD 嘅时候睇一睇嘅话咧，你又可以享受呢种优越感啦。喺香港仲可以睇到异形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和郭炳江等四人的贪污案上诉，终审法院今早作终极裁决，裁定一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上诉被驳回，郭炳江需要即时翻返监狱服刑。郭炳江的仔郭基辉散庭之后眼泛泪光，他说尊重和无奈接受法庭的判决，他质疑原审时陪审团被错误引导，完全没有看到许仕仁上任之后的行为和有关款项是否行贿。他强调父亲处理事件时只是大意不小心，是正直的人，丝毫没有任何行贿意图。 尊重法庭的判决，亦都是无奈地接受。那为什么说无奈呢？在这里我即是事情去到这个事情去到这个地步，去到终审法院，我都想讲返话，为什么可以一个为什么原审那时候陪审团我们觉得是这么错误的引导，为什么在上诉庭甚至终审法院是没有带到出来的？为什么一个陪审团可以被引导到完全不看上了任之后做的任何的行为，而是判决当初那个 payment， 当初的 payment 是一笔找尾数 的协议，还是一笔行贿的协议，还是一个甜头？即是为什么陪审团可以完全不用看上了任，完全引导到是不用看他上了任之后的东西，而去判决这笔钱的，即是看了上文不看下理的。即是我深信亦都是知道我父亲是，你可以说他是大意，亦都可以说他是论尽，亦都可以说他是过分 generous， 过分慷慨。不过我知道他是完全一些行贿的意图一点都没有，心里面是真的很正直的。 政府建议立法规定雇主和月入低过11000元的雇员订立书面合约，列明工时和补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施伟强说，11000元 的水平是根据统计处的数据定出。施伟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被主持追问能否提高这个工资界线，施伟强强调这个水平是经过小心检视，希望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和香港经济，又说任何一方提出意见都会考虑。被问到保安行业不少人超出工资界线，施伟强说划线后一定有人未能受惠。法国和英国将实施新的共同反恐计划，包括加强网络反恐和推动两国情报部门加强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到访的英国首相文翠珊会面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他说新计划将要求网络供应商更迅速删除网上以各种形式传播的煽动仇恨和恐怖主义内容，亦会在尊重个人私隐的基础上设法令隐藏在网上传统搜寻引擎无法发现的内容更加容易被搜寻到，避免被恐怖分子利用。马克龙又说，除了反恐合作之外，两国将继续推动经济、防务、移民等多领域的合作。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36点，跌115点，成交金额2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8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2升8，盈富基金26.05跌2毫，比亚迪50.2升1.75。 中国平安是51.2跌5毫半，盈富基金26.05跌2毫，中国恒大14.9跌1.08，黑暴黑暴是7.56跌8.8，恒生 H 股105.7跌6毫，工商银行5.17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0.1，瑞士法郎是0.968，澳元0.754，加元1.322，新西兰元0.72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9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1,790元，升咗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47美元，卖出1,2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确德杰道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大埔道来回方向啊，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就是大埔道啦，近住确德杰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啦，近住确德杰道咧就比较挤塞。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咧有轻微嘅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咁就车多少少嘅，咁管道里面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啦，有道路工程，咁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爸爸，终于轮到你啦！ 我是凌之维，我和我爸爸最难忘的时刻就梗是拥抱啦。歌都有得唱啦，拥抱是由坐单车而起的，不过我就不是因为打足球游戏，因为入波而拥抱，虽然是很虚拟，而我们打赢的又没有捉起那部电脑那么厉害，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开心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当然要全城庆祝啦。一起来参加各式各样丰富的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和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的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两位妹妹是不是想来做暑期工呢？ 是啊是啊，你们说请阳光小姐，我觉得名字好好听。 不得的，这份暑期工是妈我们做的。 你又知 道讲得出阳光啊，即是户外工作啦，可能要清洁外墙和维修的。 哦，可能是啊，可能要高温工作啦，可能会烫伤和烧伤。 哎，两位啊，想多了啦，阳光小姐即是说在条街道派传单啫，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自然安全又轻松。大家好，我是唐妹。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讲到流血，佢啊嘅经验应该都唔系多，因为佢通常都系好似啲正义咁去内伤，里面嗰啲筋骨。 边个正义系有内伤 嘅？系咯，佢最冲凉嘅啫嘛，明咩？ 关正义有内伤咩事咧？ 对唔住，我想讲 你想讲乜嘢啊？ 唔系叮当嗰个正义， 咁边个正义啊？ 国政我想讲， 关国政有内伤咩事咧？ 国政唔系正义正哥哥嗰个正义， 咁点咧？佢做咩有内伤咧？ 即系你头先讲流血啊嘛，唔系话你冇好似正义咁内伤啊，净系得内伤里面就有啲 救命啊！其实佢讲紧乜嘢啊？ 我谂真系要俾多啲油鱼油佢。 咩啊！你哋唔明嘅，你 你讲乜嘢啊？ 我话你少流血，因为你内伤多过乜，所以咧成日经常都要去要 我哋其实问你讲咩嘅意思，唔系叫你重复一次你嘅说话。我哋希望你可以讲清楚你嘅意思啊，桂花田。 其实你少流血咯，大嚟因为咧你筋骨劳损多啊。所以成日都要揼骨嘅曾志豪够踢未啊？ 佢啱啱又话正义受内伤噶，其实救命啊！ 去啦，你讲， 唔好去啦，唔好去啦， 我细啊！ 问你怕未？系咪有咁样嘅拍档？佢个表现啊，似佢受内伤多啲啊！真系吓亲你嘅。啊，不过咧今日睇到有个新闻咧，就真系受咗内伤啊！我谂咧都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系啦，呢个规矩几时可以改一改呢？如果唔系咧，真系受伤嘅人士咧，我谂都唔少嘅。咩受伤呢？冇。话说，香港咧机场离境大堂啊，早两日咧就发现咗咧有一个离奇嘅事件。喺个机场咧，个清洁工人咧就做下嘢嘅时候咧，就发现垃圾桶旁边收埋咗一个胶袋。咁啊，行埋去打开胶袋一睇啦，你估到啦，东方系好嘢嚟噶啦，冇错，见到。三条尸体，哇！咁大件事，冇理由报纸冇大卖噶，系三条即系狗 B B 嘅尸体，吓、啊、都恐怖、啊。点解会有三只狗 B B 嘅咧？系啊，点解会有三只狗？喂，你带狗嚟机场都即系好少有啦，更何况而家有三只系狗仔，仲要咧，原来据讲咧系即系嗰啲啱啱出世嗰啲狗 B B 嚟嘅，点解会无端端有人喺机场嗰度有三只狗仔带咗过去嗰度咧？即系你话嗰啲咩公厕铲子嗰啲咧，就冇理由两只狗咁啱走咗嗰树啊嘛？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啊揾咗警方嚟啦，咁咧就发现咧，哦，又冇俾人虐待嘅痕迹，表初步咧就相信冇可疑，咁然后咧通知渔护处了解之后咧，就有啲消息咧就即系透露出嚟啦，咁咧怀疑咧系一啲外来嘅狗嚟嘅，外来狗搭飞机，哦，原来咁嘅，就好似话咧有一个台湾人。佢就諗住呢由下个月呢就嚟香港度定居。咁佢本身有养狗嘅。所以呢佢早喺呢四月嘅时候呢就将佢啲即係狗呢就托运嚟香港。咁但係呢冇辦法啦。佢嗰隻狗呢原来呢就係呢一个混种嘅斗牛梗嚟㗎。咁因为呢一隻犬隻呢喺香港係属于禁止入境嘅类别嚟㗎。咁渔护处呢就唯有将隻狗呢扣留咗。咁扣留期间呢又真系咁啱，咪遇着光光嘅，只狗咯就生仔，即系原来佢带住肚嚟香港嘅，咁啊嚟到香港嘅时候俾人扣留咗，咁于是乎只狗咧扣留期间咧就生咗即系七只狗仔，咁啊有三只咧就可能因为照顾得唔系几好啦，环境亦都唔方靓啦，你俾人扣留，唔系住酒店，阴公啦，咁结果咧有三只咧就夭折咗啊，就系头先新闻讲咧话喺垃圾桶咧揾到嗰三只狗 B B。咁本来呢原来渔护处呢就即係已经将呢四隻嘅狗仔啦同埋三隻嘅即係狗 BB 呢就即係交返俾呢一个台湾人㗎。咁台湾嗰位朋友呢佢就话咁我唔留喺香港住啦。我要呢将呢五隻狗呢运返去台湾。我其实亦都想将我三隻狗 BB 呢个尸体呢都运返去㗎。不过呢就即係俾人阻止咗。咁冇办法啦，佢又唔可以带佢返去台湾老家。呢边亦都唔会有人可将佢有啲乜嘢即係宠物之家去安葬啦。咁所以呢即係就变咗呢摆咗落垃圾桶嗰度啦。其实真係阴公㗎。你系嗰个即係台湾嘅一位朋友呢，你諗下你諗住嚟香港定居。好多人呢其实将佢即係自己个宠物呢系当成屋企人嚟㗎嘛。咁所以呢佢就会想尽方法呢都带埋佢一齐。不如我哋一齐移民啦，我哋一齐过境啦咁样。但无奈呢其实而家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呢都系唔会咁轻易呢俾你带隻狗入境㗎。嗰时我哋都话做嗰啲调查呢，你可能你諗住去边 偏特地方你玩一个星期。如果你想带埋只狗去嘅话咧，佢分分钟可能啊头一个月两个月咧，佢已经要坐定嗰个叫做咧隔离观察嘅即系服刑啊，睇下呢只狗入境之后咧成个月有冇啲咩问题，证明咗安全咧先至会俾你咧即系入境嘅。咁啊基于啲卫生啦，咁但系呢一个即系措施咧，其实我谂都几唔人道噶，因为你冇乜主人咧系会有咁大嘅牺牲咧，喂。你边个帮我睇住只狗啊？你扣留佢嘅啫，你谂下，而家呢个活生生嘅例子啦，大肚都扣留完之后咧，生埋啦，咁好明显可能即系冇乜一个好适当嘅接生嗰啲咁样嘅即系帮手啦，或者冇乜点护理啦，所以最后咧都搞到有呢个意外发生。有冇咩方法其实可以改善一下，即系呢一种嘅即系检疫制度嘅咧？其实有冇可能系好似嗰啲咩在家隔离啊？即系话好似人咁啫嘛，你入到境之后咧，可能咪家居隔离咯，可能你要定时定候报道，话翻俾咧即系相关嘅部门听，你嗰只狗嘅情况系点样？喂，呢、這个唔系话想松懈啊，亦都唔系话咧要加重大家负担。其实你系要尊重一下咧，咁呢个地方真系有好多人，我又尊重你嘅检疫制度，但系你都检会唔会都尊重一下咧？就系、是、可能佢饲养人咧，即系佢嗰种感受，同埋实际上真系好难运作噶嘛？边个帮你看住只狗啫？你谂下去到最后呢三条即系狗 B B 嘅尸体咧，亦都唔系有一个最好嘅处理。你当系垃圾劈咗佢，真系唔系一个理想嘅做法嚟嘅。谂谂佢啊，我哋唔系话啲狗可以无遮无掩自出自入，咁但系有冇可能都俾翻一个公平人道少少嘅待遇佢哋咧？风头火势，所以咧，我谂我呢个拍档咧，无论香港几乱都好咧，佢都唔会走噶啦。旅行啊，可能会去嘅，呢句疑问啊。咁摩尼公主点算啊？我谂佢都唔舍得将阿公主由城堡带到去个地牢嗰度噶。我哋有请黄耀祖。 系啊，点都唔会移民啊，因为咧移民好似都要好多钱嘅，咁我而家要努力赚钱先，希望终有一日啊，自己想去边就可以去边啦吓。 哦，原来你有钱想撇啦摩尼公主嘅， 唔系都梗系揽住一齐飞啦。喺风头火势咧呢个环节里面咧，其实我哋几位主持咧都好少讲关一啲咧娱乐新闻啊，又或者啲娱乐圈嘅人士嘅。不过咧，琴日睇咗一个报道啦，哇！我就觉得呢件事好想同大家分享啊。讲紧嘅咧就系郑秀文 Sammy 咧，琴日咧就喺自己嗰个面书啊、微博度咧就打咗一条都几长嘅题嚟嘅。里面咧佢就好点讲咧？我会话佢好大大胆胆、好光明正大，甚至系几赤裸咁样咧，将一啲咧不能算嘅秘密咧，就讲咗出嚟。因为咧，佢用自己嘅角度去讲紧年老同埋关于自己年龄嘅秘密。其实讲真啦，不论系女士啊，不嬲呢个都系哇，好忌讳噶嘛，唔可以讲噶嘛。喂，我变紧，我老紧啊，又或者咧系我咧个年纪系几多岁啊咁样。甚至乎男士都一样嘅，你见到啦，你有阵时同啲男士啊倾偈，慢慢会见到咧，咦？嗰、那个人望明明望住你对眼，慢慢瞟咗上去，望住你咧移后紧嘅发线，又或者咧，诶望咗落去下面，啊冇咁低嘅，我讲紧系个肚腩，即系车胎嗰个位咧，一日一日咁样进步咧，其实就算系男士咧，对于年纪渐长，又或者系年龄咧，其实一样都会有一个少少嘅介怀喺度嘅。不过 Sammy 咧，希望佢唔好介意啊，我好想截录佢咧自己嘅呢一段说话，跟住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佢就咁讲嘅。佢就话现阶段嘅自己快踏入四条五，即系45岁咯。青春就当然欠奉啦 ，aging 咧就即系变老，就系人人都唔能够抗拒嘅道路嚟噶。所以咧，佢话佢自己一直都好尽力 keep 好自己，而且系 proud of 自己，即系令自己骄傲嘅。佢话而家咧仲有两个月就要去到45岁嘅时候啦，佢都好想简单咁样审视一下现阶段自己嘅心态系点。佢就话啦，我爱工作。但系已经唔再系沉醉于名成利就，不过依然非常重视全然嘅努力同埋尽心尽力咁样去付出，亦都希望所有工作伙伴可以工作健康开心。另外佢又话到，我爱朋友，因为朋友开心、幸福同埋健康，令到佢自己都会加倍开心。朋友喺佢生命里面系非常重要噶，而佢亦都话我爱运动。但系早已经唔系斤斤计较嗰啲磅数、嗰啲尺寸啊，而去讲紧自己个体型，而系着眼于点样去建立一个健康嘅身体。我爱烹饪，冇好高嘅天分啊，但系烹饪就可以为我带嚟乐趣无穷，而且更加可以令到我食得更加健康，而且饮食都会更加健康添。 佢仲话我爱亲自打点生活嘅事，例如买客日用品啊、保鲜纸啊、厕纸咁样，因为佢咧会令到佢唔会坚离地，平衡咗闪光灯生活嘅唔真实同埋虚浮离地。佢仲话我爱我嘅家人，唔使讲咁多噶啦，总之四个字，永永远远。佢仲话中意学习新嘅嘢，完全咧嚟自佢妈妈嘅启发，因为佢话学习新嘅嘢，欲望嘅行动咧就令到佢可以跨越恐惧，而且可以领略到从来都唔识嘅趣味添。最后佢就话啦，佢中意佢嘅天父上帝，因为十年之前令到佢可以重新建立咗一个新嘅自己。仲话45岁，我都爱45岁，又老一年又如何？我会用最大嘅拥抱去迎接你咁话。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 Sammy 有好多好多智慧啊，年龄嘅问题，我谂咧真系好多女士唔够胆去讲啊。但其实同时间呢一样嘢就系我哋控制唔到嘅，即系每个人都会长大，你头发都会甩，你个身体咧可能个机能咧会下降咁样啦。但呢样嘢我哋控制唔到，不过真系可以控制，就好似 Sammy 一样啊，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嘅心态，点样去对待佢噶嘛？你可能会话，喂，佢系 Sammy。天后嚟嘅，佢乜嘢都有啊，梗系可以咁讲啦。但如果你又睇翻啦，喺我哋嘅社会上面，喺我哋嘅生活入边，有好多人，就算佢已经有名成利就，有好好嘅生活，但系佢可能咧依然有好多盲点嘅，令到佢哋自己嘅生活都未必系开心。所以我谂咧 ，Sammy 就同大家讲。45岁啦，咁又点啊？其实大家咧一样可以活得无惧，一样可以活得开心。喺呢一度真系要多谢 Sammy 啊！风头火势45啊，佢自己话嘅45岁嘅 Sammy 咧，活得好健康，好开心啊！我觉得咧，我呢位拍档佢都活得好健康，好开心嘅。不过究竟佢又够唔够胆咁大胆同大家讲佢究竟几多岁？呢个系咪佢不能说嘅秘密呢？桂花田， 多谢我呢个姊妹，我同佢同年嘅，我仲大佢少少。 呢个睇得出， 佢但系唔系，但系讲清楚，佢话我系同佢同年，仲大佢少少，咁系咩？即系45+7嗰啲咁样， 唔 系佢月份大啲咯， 月份大啲啫嘛， 肚腩又大啲咯， 条 腰又大啲， 新年都大啲， 我哋应该要学 Sammy 咁样，我哋唔好。计算 唔系你个家庭而家成员都多咗佢， 系 佢同阿安仔仲要努力啲先。 系啊系啊系啊 ，OK， 系大家努力加油啊 ，Sammy 姊妹。系啦，大家有冇时间啊？唔系，大家咧有冇储嘢嘅习惯？我想讲嘅储嘢咧，唔系咧，好似琴我哋讲咧，喂，储埋啲嘢唔掉嗰只，唔舍得掉嗰啲，唔系叫储嘢，而系咧你自己嘅心头好啊。例如啊，关长好中意高达咁样，咁咪储高达咯。哇，见到新嘢出啊，即系有新产品嘅时候咧，佢走去同埋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倾下，讲下。我有朋友咧，又好中意 Hello 猫。哇！见到佢 Hello 猫咧，一见到咧啲咩咧，佢即买、必买、实买，网上买、搵人买，佢仲要用尽方法就去买。就连咧喺上次喺台湾啦，咁啊跟住咧即行一个夜市咧，咁啊嗰度夜市咧有一个造型嘅棉花糖，即系唔系就咁其实平时嗰个卷到一大嚿嗰啲，佢净有一个造型嘅，咁啊系讲紧嗰啲卡通公仔造型啊，佢都想叫人整一个 Hello 猫个头嘅棉花糖，唔食嘅揸住佢都开心噶啦，甚至乎屋企咧都会整个Hello 猫嘅房间咁，即系因为好中意，真系好疯狂嘅，咁点解咁疯狂？咪最唔难明噶，咪两个字，中意就去买啦咁。咁你中唔中意？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细细个成日都有见到啲男仔嘅集邮啊，唔系啊。唔系讲紧明星影相嗰啲集邮啊，而系咧真系咧邮票嗰啲集邮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嗰啲叫邮票簿嘅嘢咧吓，喺度交换邮票啊，或者每逢收到人哋寄过嚟嘅邮票，必定咧搣咗佢，跟住收集佢咧。嗱，琴日咧香港邮局咧嗱，即系嗰啲集邮发烧友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香港咧邮局咧正式咧发售一套以数字台风信号百周年纪念嘅邮票同埋相关嘅产品咧，佢哋开始琴日出售啦。唔知系咪啱啱遇著光光啦吓，琴日打紧台风啦，咁佢就出咗呢套数字。其实之前已经系噶啦，不过即系已经讲咗话，琴日6月13号开发售噶啦咁。咁啊邮票咧用咗咧特制邮墨印刷嘅，咁啊分别咧有1号戒备信号啦，3号强风信号啦，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啦，9号烈风或 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啦，同埋十号飓风信号嘅。咁啊，而佢有一张小型章啊，即系话可能一幅过嗰啲咧嘅右边啊，仲会显示1917年咧、1931年啦，同埋1973年嘅用嘅数字台风信号啊。咁可能佢已经系唔同咗啦。点解咧？因为咧。嗰时就系唔系好似我哋咁得1380咁样嘅，系啦。咁啊，点解会系百周年纪念啊？因为咧，我哋香港咧有风球台风信号咧，系因为方便航海人士咧用嘅。咁之后咧就去到1917年咧，香港咧就首次用呢个数字台风信号。咁啊，跟住咧就有用呢个数字台风信号啦，咁有热带气旋警告啊等等嘅嘢啦。咁啊，最初咧由1至7号嘅，之后都经历过好多次。嘅改善咧，去到1931年咧，先改为1至10号啦。咁啊，之后咧又有2号啊、3号啊，同埋4号。咁直到1930年代咧，正式取消。1956年咧，天文台咧就增设3号强风信号。去到1973年咧，就先将我哋而家用紧嘅1号、3号、8号、9号、10号咧，就用到今时今日。所以点解有头先话嗰个叫小型章会有呢、這个1917啦、1931同埋1973呢啲年份嘅数字咧，系特别纪念佢哋有啲改变嘅。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即系大家咧可以咧即系睇下天文台啦，里面唔系睇文添。睇油公咧，里面咧呢几套咧好得意咧，好特别嘅台风数字嘅一个邮票啦。咁如果你即系搜集到嘅时候，亦都可以教下啲细蚊仔。哦，以前原来咧风球咧原来系由咁样演变嘅，都系一个少少历史嘅。咁啊，价钱唔系贵嘅，佢都系由呢个过七开始啊，去到3个几啊，去到5蚊嘅啫。咁所以如果中意集邮嘅你，可以买一套新嘅摆喺你个集邮套票里面啦。 笑亦到底，如若事业亦是个障碍，我为你放低。我愿意转信你宗教，愿意早晚未温饱，我这牺牲若共他比较，你别要吓跑。我最爱你，我最怕你，我最重你，我最憎你，我最怕我生生死死使你受不起。最亲你，最近你，也最记得你，话过你对我不起。如果我没有福气与你笑着入睡，可哭着浪漫有何惧？更不要心力去到一夜做人，何能什么兴趣？如果我愿意，这说法太伟大负累，请起足地再做情侣。想生死想去这么土到不愧世界之最。你愿意似我勇敢吗？愿意讲你愿意吧？如能立誓就必管真假，我愿意信他。我最爱你，我最怕你，我最重你，我最憎你，我最怕我生生死死使你受不起。最亲你，最近你，也最记得你，话过你对我不起。如果我没有福气与你笑着入睡，可哭着浪漫有何惧？因不有心力去到一夜做人，何来什么心趣？ 有西面郑秀文啊，世界之最你愿意吓？提一提你啦。由于笔架山嘅发射站咧进行呢一个例行检修工程啊，稍后11点至12点期间咧，本台 FM96.3 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93点，跌58点，成交金额3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8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4，升2蚊；盈富基金26.15，跌1毫；中国平安系51.2，跌5.5；比亚迪50.25，升8；中国恒大15.04。中国恒大是15.02，跌9.6；中芯国际8.63，升8.9；蓝鼎国际8.00，冇升跌；工商银行5.18，跌1.00；恒生 H 股105.9，跌4毫；长城汽车10.86，升1.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9.94，瑞士法郎8.053，澳元5.88，加元是5.898，新西兰元5.63，欧元8.746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61，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9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179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01美元，卖出12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道咧近住确德杰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就挤塞。重复一次啦，就是大埔道近住确德杰道啦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近住确德杰道呢一段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都挤塞噶，特别系去九龙方向咧就特别挤塞。咁另外啦，继续提你啦，呢个大潭道嘅山泥倾泻咧仲未处理好噶，咁而家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啦，全线仍然系封闭。咁受影响嘅新巴路线啦，14号同埋小巴16号 M、16号 X 同埋16号 A 啦，仍然系暂停服务嘅。就系大潭道嘅山泥倾泻咧仲未处理好，咁而家来回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啦，全线仍然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仔嘉华国际中心。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少少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最后再提多次大家啦，今日咧有几阵骤雨啊，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是凌子维，主持晨光第一线最开心的梗是每一朝都可以看好多体育新闻，继而同咁多位听众分享啦。朝朝起身都充满活力啊！你话系咪好 happy 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喂， 而家收铺翻嚟啦！ 屋企出面安装咗个招牌啊，光层层点瞓、啊？ 咦，我哋铺头都系咁添，一于签署户外灯光约章，唔好影响到大家。 系咪喺夜晚11点或12点到第二朝7点熄咗装饰、宣传或者广告灯光啊？ 系啊，减少光滋扰，仲可以悭电悭钱，大家就有觉好瞓啦。上环境局网页睇下啦。 爸爸，终于轮到你啦！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 同爸爸最深刻嘅记忆就梗系两仔爷一齐食完饭坐低饮翻杯啦，跟住我哋两个就会乜嘢都讲噶啦。我啊讲下我嘅工作，佢又会讲下佢以前嘅事，当然仲有我爸爸好似男版肥姐一样好清脆嘅笑声啦。简简单单咁就最开心啦，老豆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十一点十分，廿七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90%啊，提一提你啦，晏昼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呢即係其他时候呢都可能阴阴地㗎吓。呢两日呢都係会有啲骤雨同埋雷暴嘅。 係呀，留意住天气啦。 嗱，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讲过吓，但我睇到呢个题嘅时候呢，我都諗可能终有一日我需要帮衬呢一个铺头喺香港嘅。 成人纸条片。 喂，增高。 咁我就唔使阻一日啦。 原来我同 Maggie 合作咗咁耐，系会令我谂起成人纸尿片同埋增高嘅啫。 咩啊？咁人系要谂呢啲噶嘛？ 我一日咁样美白咯，系 美白都。 即系佢而家中意黑啫嘛，唔难保佢可能三年后中意白咧，系咪？ 但你咁耐都冇帮衬我减肥，证明有啲嘢可以接受噶。 唔系，其实佢俾人呃咗好多钱，佢唔够胆讲啫。 系咯， 我对唔住，我一啲钱都冇俾人呃到，因为我冇钱。 系咯， 你唔舍得晒呢啲钱。讲紧嘅咧，有一个叫做香港啊，开咗第一间叫做胶囊酒店。点 哦， 有冇听过咩叫胶囊酒店？ 琴日佢先有讲话想帮衬下， 唔系我哋自己闲聊 嗰阵时， 呢个得意噶，即系日本嗰啲瞓喺个细细嘅空间嗰啲啦， 即系少少咧似之前大家都有讲过噶啦，就好似太空舱嗰啲地方咧， 系啊系啊， 你似太空舱。而我满身芬芳的光， 我就系想睇下呢一个停顿可以去到几长，我都可以接受得到。 我都系 接受能力系可以慢慢吞翻嚟噶，中环啊嘛， 系啦， 好嘢嚟噶。 中上环嗰边啊，因为咧就讲紧嘅咧，即系香港人太忙啦，可能讲紧咧忙。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啦，有阵时咧要揾啲个位补下面， 摄位啊，瞓觉 系啦，摄啲时间。咁啊，但系有阵时你要 book 一间酒店啊，或者你只系瞓一个钟啊，嗰啲咧。唔抵噶嘛，系咪先？所以咧就有朋友，我都觉得几有生意头脑啊，就开咗呢一间叫做胶囊酒店， 系 一个床位嘅啫。不过个床位嚟讲咧，佢同样有好嘅服务俾你嘅，即系譬如叫胶囊就好似一格咁样啦，佢中间咧你又可以拉咗嗰啲屏幕啊，就 遮住 嘅，系啦，隔样啦，隔声啦，就算系譬如佢有上下格床咁样啦，你系瞓上面嗰格，但系佢有避震嘅，下面嗰个喺度摇嚟摇去啊，揈嚟揈去啊。所以咧都唔会感觉到震嚟震去影响你嘅睡眠质素嘅。 佢应该系层层叠咁样噶啦， 都系床， 唔系咯，系层层叠噶啦。 咁所以佢咪话喺我爬上去嘅时候就唔会喐到人哋嗰张床。 所以你都系受欢迎 嘅，系我都系 OK 嘅， 欢迎佢加入嘅。 但系冇讲会唔会冧床。阿天爬上上架床冧唔冧啊？另外一件事。 佢头先有话阿天你唔使去啊。塞唔到你入去， 我唔知佢有避震啊嘛， 有 你谂下，你成只暴龙咁样擒上个楼梯度嘅时候，下边嗰条剑龙就惊噶啦。 嗱，佢讲有啦，咁样究竟避到几多咧，就可以大家试下嘅话，就可以去睇下啦。 佢避震系避第啲啊， 系啊， 边啲震先？ 下边啊嘛， 企唔到 上面都可以避埋噶， 唔系咪即系佢下边一喐，上面就唔喐啦。 咁你又想点啊？ 有翻个节奏分开下啦， 系 有隔声，有隔样， 系啦，所以就唔会影响到人啦。 即系打鼻鼾啊，啲声就冇嘢啦。 嗱，但如果嗱，我哋而家暂时咁样讲到呢一格，好似好吸引咁样啦。 我想话咧，即系佢嗰个空间啊，嗱，一定企唔到啦，因为胶囊啊嘛，咁啊，即系坐喺度咧，咁系即系嗰个高度会唔会话，即系阿泽豪仔真系会顶头啊？ 佢喺度嚟俾你瞓嘅啫嘛。 即系一嚟捐入去瞓啊，坐都坐唔起嘅。 佢坐到嘅，但你唔会喺嗰度啊！我 你唔系打咗 打打书钉嗰啲咁样，练下瑜伽嗰啲就唔系咁谂嘅。 我知，咁但系问题系你唔系一嚟就可以咁三宝咁三宝嘅三宝床，你唔系一嚟瞓得。 大佬啊，你仲有前奏喺嗰度， 系咯， 攞被盖喺度慢慢摸。 逐个钟头计，同你讲计张床几多钱、 啊。人哋一主打就系保眠啊， 系啦， 唔系俾你去偷情啊。 我知 佢仲喺度话咩？哎呀，三宝床瞓唔惯喎， 三宝床佢又有办法可以帮你解决噶， 搵人瞓一瞓先。 唔系咁又唔系，即系瞓乱咗， 瞓到熟咗啦。 唔系佢你有得拣咧，即系平时你都谂啊，会 即系咩环境啊？ 冇咁啊，环境冇噶啦，你都系想拉埋，唔想俾人哋见到噶啦，即系私隐啊嘛，系咪先？但你可以拣咧，就系嗰个枕头啊，嗰、那个床褥啊，当你预约嗰阵时，甚至被铺等等嘅药嘅用品啦、啊，当你做一个网上预约嘅时候。你可以揀定噶啦，即系我要一个硬啲嘅床褥，我要一个软啲嘅枕头，定系点样？佢呢一个咧个服务系包埋喺入边度嘅。 老细可唔可以自携床褥啊？ 我都系咁话，唔系床褥就唔使嘅，自携枕头得唔得啊？好似啲人咧饮完啲酒咧就即系好系饮唔晒摆低度啦，我可以系啦，我咪下诶带个枕头嚟，跟住唔该落卡我租长住租呢、這个， 我估呢个就未必有机会 记咗喺度啦。 系啦系啦，咁我咪下次就唔使麻烦啦。 谂个地方 啦，未必有机会，因为其实成个地方咧讲紧咧系。367尺嘅一个空间，佢就摆咗8张床，咁加埋一啲储物柜啦，有两个可以俾大家冲凉嘅地方，亦都有两个坐厕。其实你谂下啦，都真系弹丸之地噶啦、 哦， 都几好，因为佢咧就段时钟去计又得嘅。咁有阵时咧，你要用每晚去计亦都得嘅。咁可能方便有啲朋友，譬如真系可能住天水围嘅，佢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喺香港岛噶嘛， 港岛区 系啦，港岛区。咁可能你哇饮完啦，或者你 OT 完已经好攰啦，你要一晚去瞓都可以嘅。价钱咧嗱，讲真即系话平唔平，话贵唔贵啊？如果就系讲一个床位。一晚是$599至到$799嘅。 咁你我唔租酒店啊？ 系啊，贵啊，其实真系。 系啦，嗱，其实 梗系贵啦， 真系唔平噶 吓。如果你要用一晚嚟计就贵噶啦。 如果系时钟咁，我就问啦，你会俾几多钱去一个钟头去俾阿田？ 瞓觉 啊， 睡眠喎、 啊。即系咁样嘅。 系咯。 瞓觉免费啊嘛。 系咯。 边度瞓得噶？系咪？ 咁街即系嗰啲。 哇！ 你瞓街嘅话，顺便可能有人掉啲钱过嚟。 我知啦， 肥嘅 鱼生娇肉贵，如花似玉嘅喎，放喺街度啊，好容易就冇咗嘅咯。 咁玩日长途车搭啊，都系十蚊八蚊。 但你要翻工嘅喎。 得、哦、，OK。 啊 即系你而家揾个豆， 其实即系阿田就话我豆领都唔会俾，所以我唔使问阿田，我问豪仔。嗱，豪仔虽然睇咗个报道，但你觉得你即系，因为你可能会系有用啊嘛。有阵时， 如果你俾我 hea 一两个钟嘅话咧，一嚿水啦， 一嚿水你会俾，我都觉得佢有啲贵。 系咪啊？ 我想要两个钟咯， 系啦，两个钟， $100两个钟， 系 咯，斋瞓争好远啊！嗱，斋瞓，佢而家卖紧 咧，两个钟我都 OK 喎， 系嘛？佢唔止啊，佢讲系$149一个钟嘅， 要比较贵。 而家系佢卖紧嘅价钱。咁当然啦，同时佢系卖紧服务嘅， 即系咩服务？我自己捐入去瞓，佢有人氹我瞓。 唔系噶，你嗰啲系第啲服务嚟噶 嘛？你要求$149包埋氹你瞓。哇！ 佢头先听错咗你讲嗰样嘢 啊？ 可以拣咧，即系嗰啲枕头床褥有唔同软硬程度啊嘛。佢以为第啲软硬程度啊， 同埋你 我要个硬啲嘅，硬啲噶， 冇得拣揽枕噶。 有服务嘛头先嘛？ 咁、哦、你想俾几多钱有氹你瞓服务啊？上面嗰个床客咧，佢会落嚟氹你瞓噶。 系啊，小姐， 你帮我俾埋 我 先。你鼻鼾声好大，大佬， 帮你按摩块面一拳塞埋你添啊！咁样， 咁即系点啊？即系服务，即系服务意思就 系服务嘅话，即系你谂我头先讲紧嗰啲嗱，佢可以俾你到你冲凉啦，你可以拣适合自己嘅床褥嘅硬度啊，枕头嘅高低啊，各样嘢啊，一个干净嘅环境，其实呢个对于佢哋嚟讲已经系服务嚟噶啦。姐姐，你真系想点啊？有自助餐食啊？ 有空气清新机啊？ 唔系咁样嘅，我睇佢嗰个报道嘅时候咧，佢呢个服务几个卖点嘅，第一中环，嗰度你动之鱼蛋都贵啲嘅，系咪先？第二，佢其实都精品装修 嘅，都系嘅，靓嘅。 佢唔系咧，即系你知我早排瞓咗好多酒店咧，我已经见过晒唔同嗰啲酒店嗰啲样咧， 地毡嗰啲， 有啲咧，你唔好以为话大家都叫做系干净咧，好似好容易咁样。有啲你睇落去系唔干净噶，你会咧有一种唔安心嘅感觉咧，同个材质系有关嘅，即系佢啲材料啦。 哇！你呢啲咁求其嘅人咧，都 其实我不嬲中意干净嘅，你唔知啫嘛。 你中意干净同埋你真 系干净。 佢呢间酒店咧，譬如有啲大麻石嗰啲样咧，粗麻石咁样嘅。系酒店嚟噶啦，佢有个大堂门口咧，我见佢影啲相咧， 胶囊酒店 系啦，佢又懒系有啲竹林啊，有啲嘢掩掩养养啊，有啲意境啊，咁同埋佢话有个服务咧，就话有呢个闹钟叫醒服务咯， 系 由细至大嗰啲声系， 我自己电话都可以有啦， 可以。 其实呢啲钱咧，真系唔需要同阿田讲，因为真系斗领都赚唔到。 因为其实你唔属于里边嗰个界别， 咩啊？ 人哋主打系咩啊？中环嘅律师啦、会计师啦，嗰啲叫做咩？公关啊。 OL 啊， 或者会出去够钱去蒲完一晚饮完一晚，第二朝又要翻工，都想搵个地方可以冲个靓凉，跟住第二朝先翻工，你全部都唔入呢啲格数。 翻屋企好辛苦咩？ 佢冇得翻屋企啊！ 唔系，但你谂下，有啲朋友啊，真系噶，譬如佢哋住荃湾，就算佢哋已经有直接小巴可以喺中环搭去荃湾咁， 系咯， 讲紧一嚟一回，其实咧都真系两个钟嘅一嚟一回。 唔好斜住啦，吓，份18,900。 系啊， 你其实有冇曾经试过咧？即系觉得我、真系争少少一两个钟，你俾我恰一恰咧，咁就好啦，咁样嗰种情况。 梗系有啦。 系咯、啊，但系你有冇做唔做到啊？ 咁我选择挨咗佢咯。 系啊，我早轮我试过咧。 我真系选择挨咗佢，啱啱行下街算啦。 唔得啊，嗱，但系你想瞓觉啊嘛？ 咁 我 睇 戏 咯，你话真系。 系，唔系你又瞓唔着噶嘛？未必入到去。你直情系想摊喺度瞓，你直喂你俾两个钟我瞓下，瞓下都好。我试过嚟呢度收工啦。跟住晏昼咧，可能你系即系三四点零咧，可能你要开会嘅。咁你呢个零钟咧，我揸到车翻屋企嘅。咁我冲完凉啊，仲要可能同阿 B 玩一阵咧，都冇得瞓噶啦。你系觉得呢个半钟我边度可以瞓到咧？哇，落去按摩咧又夹唔啱时间。真系你都如果俾我嗱，不过我又俾唔俾$85一个钟？你俾我一嚿水一个钟咧，我真系帮衬佢。 我都一嚿啫，头先明明一嚿水两个钟。 咁如果我知道个价嘅，自己调整翻都应该啦。 嗱，其实我自己咧同阿豪仔同一格啊，你都仲有架车可以揸。 系啊， 但系即系衰嘅，我泊咗去个停车场度，我都可以喺个停车场入边度休息啊。但譬如我呢啲咧，一日可能会走三个地方工作嘅，但系中间每一个地方唔多嘅，啱啱 kick 住你三个钟啊。 系 啦，咁可能一点开完咪，四点要再开会，跟住四点开到六点。跟住咧，可能系八点要排气咁，中间嗰啲时间咧，其实如果你日日都系咁样嘅话咧，你变咗你个冇，你好似话哦，你中间都有两三个钟唔使做啊，但其实你都系吊住咗个人啊，其实你系一样都系好攰嘅，变咗你成日咧嗰个工作时间就变咗好长。呢一啲嘅胶囊酒店咧，对于一啲我会话自由身嘅工作者，又或者工时好长嘅朋友，中间偷到一个 break 嘅话咧。都其实都系一个俾得起嘅话好错好事啊！ 即系嗰班人啊，系穷得只剩钱，咁佢唔介意你俾我瞓啊，我眼瞓，我冇机会瞓、啊。 我需要休息时间，我俾钱买时间瞓。 同埋咧，有一样咧就系、是、你又唔会介意人哋介意噶 咩啊？咩你唔会介意人哋介意讲咩啊？ 你唔介意，譬如你薄喺度瞓啊，你摊个车就哗咁样瞓咧。 系啊， 我见佢访问里边 有啲出嚟噶， 系啦，有啲 OL 咧，嗰啲即系觉得自己比较 elegant 嗰啲咧，佢话。哇！大佬，我唔可以俾人睇到我喺个街度咁样瞓觉噶、啊，我搏喺个就算喺兜巴星度瞓觉咧，如果俾人影到流口水啊嗰啲样咧， 一世噶咁就 系啊！又唔知乜佢哋觉得有人会特别影佢咧，即系惊啲人影啲所谓衰相咧摆上网啊嘛。佢话哇，而家我有间酒店，佢仲话即系封晒密封板啊，即系起码睇唔到样咧，好安心啊！我瞓得嚟唔会俾人哋见到自己嘅容颜啊。 嗱 咩？你又唔介意自己啦？系咪？ 我想话啦。咁啱大家一齐娃娃八张床都系嗰啲美少女一齐去啫，但系如果唔系嘅，咁你会有其他人，即系你唔知会遇到啲咩人噶嘛？ 唔关 事 噶，佢独立噶、哦。 我都知道。 系虽然就好走近，咁但系咧，佢而家其中一个卖点都系话咧，即系当然会真系噶，有女士会担心噶嘛，个安全问题咁系点啊？咁佢哋咧都会有做到嘅，即系譬如你自己嘅私人 物品啦。有冇男宾部、女宾部啊？ 佢就有储物柜，可以咧你就可以锁住咗你觉得贵重嘅嘢啊。各样嘢，连嗰个床咧，你都系一个反锁嘅勾住佢嘅，人哋就入唔到你嗰张床嘅。 放心啦，个床咁细，佢想入嚟都入唔到啦，系咪先？冇空间嘅应该。不过都证明我哋好眼瞓啊。 系啊，香港人啊，我谂呢一类型嘅胶囊酒店可能会越嚟越兴起添啊吓。 如果俾我开，我净系开叫保眠中心咯，大战补习社系啦，全港最强保眠首席讲师。 如撞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走草与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忧郁不向我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片纸，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织，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深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全挥不去，就让我在明日 重得 温暖。 呢个系 Mega Remix 版啊，哥哥嘅无心睡眠啊，真系。 好啦，嗱，琴日咧落大雨啦吓，大家湿晒身啦。咁我见阿祖咧，琴日翻嚟咧都已经系全身下半身浸湿啦，对鞋已经咧系可以。 好彩浸湿啫，唔系浸湿， 系啦， 都湿噶啦，湿手啊，你嗰度 系啦，湿手啊， 湿晒咁样，跟住 每行一步咧都 feel 到呢个鞋底都有啲水滴出嚟嘅。 我想问你走嘅时系咪都系就系咁啊？ 好啲，因为阿田教咗我用一个方法，咁啊都湿嘅，咁同埋我有带定多对袜，咁样咧个感觉就会好啲。 好笑啲，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嗱，咁啊嚟紧呢啲夏天嘅时候咧，咁啊风雨季节啦，咁啊唔知几时会湿晒啲脚噶嘛，即系湿咗。脚真系好辛苦啊！ 依声嘅啜咧，系啊，里边好似发毛咁样。 啊，系啊，系啊，同埋嗰啲唔知点解嗰啲叫 佢发毛啊， 系啊， 好有画面啊！ 同埋嗰啲鞋嘅臭味咧系有啊！我记得阿祖已经话咧，哇，嗰日搭地铁系咪啊？焗到咧，全啲人湿晒啊嘛！ 系啊， 嗰啲衫啊，嗰啲鞋啊，嗰啲即系嗰啲湿嘅味。 企喺度都冇咁大件事噶，架车一开，哇，真系醒晒成个人。 咁劲嘅咩？可以 劲啊！因为个人湿咗，跟住又 汗啦，又成啊！好啦，点样整湿整干咗对鞋？琴日嗰个效果 O 唔 OK？ 我都 OK 嘅， 嗰个好简单嗰个方法。 系啦，大家都应该识噶啦，速成法就系咧，首先咧就系将啲报纸大大力咁样咧卷埋咗，塞入个鞋笼入边度，跟住都真系咧攞翻出嚟。阿田教我要半个钟头食嘅，半个钟头换一次， 系啦，即系要频换嘅。即系你唔频换咧，咁根本就嗰张报纸已经湿晒啦。 但系仲有分别噶，嗰啲报纸咧，如果系粉纸嗰只系唔得噶。 即系另滑咗面啊，系啦，嗰啲人。 传统嗰最 传统嗰只，知道你只手黑面掹嗰啲就最好噶啦。 嗱，我哋有报纸啫，咁但系未必间间公司有噶嘛。 纸巾咯，厕纸咯， 太大量啦嗰啲。 个 boss 入去啦，公民袋入排笼， 公民袋应该有啩。 我 办公室啊， 塞个公民袋入去？ 唔系， 包住只鞋啊。 公民袋系啊，都要打开佢个盖掩啊，即系佢有盖嘅，即嗰个封口啦。咁跟住咧，将佢咧， 变就滴露赠饮噶啦。 跟住将佢咧，即系胀一胀咧。咁样塞入去咧，咁你佢啲纸面咧，咪可以贴住你嘅鞋笼咯。 哦， 明唔明啊？ 明白。公文袋， 即系咧就唔再系塞一个鞋笼入边。 公文袋系啦， 我 A4 嗰啲有条绳嗰啲信封公文袋系嘛？ 系啊， 我以为你讲紧我哋咧拎嗰啲手提包啊，嗰啲公文袋啊。 唔系，我谂到呢样嘅，系啦。 我好似我要哎呀你多过我。 我哎呀就算啦， 就将个公文袋摆入个鞋笼入边。 系啦系啦，即系底打开个盖嘅，咁跟住你先可以撑到啲纸咧接触咗一啲湿嘅地方。 信封咁样都得噶咯， 可唔可以 咁 讲？ 即系攞纸咯，攞唔同嘅纸。 唔系，但系问题系真系噶，攞唔同嘅纸，或者 A4 纸，或者底面用过嗰啲都得嘅。其实系啦，如果你真系要着落去嘅，其实将 A4 纸接到你嘅鞋型咧，摺喺个底度咧，摺两张都 OK 嘅。 即系折一折先。 系啊，折一折咁着咧，系啦系啦都可以。跟住咧，佢话啦，有冇嗰啲叫做咧暖热水包啊？ 暖水袋， 暖， 唔系噶，佢好仔细嘅，又暖又热嘅水包。 热水袋啊，叫做，即系有啲女仔咧，譬如 M 嚟嘅时候咧，会有个热水袋咧，咁啊， 暖水袋咯， 系啦系啦，咁咧佢话可以将嗰个热水袋咧就摺喺个鞋笼里面，跟住咧继而咧就 大啲咁样女士用嗰啲， 有 大 有细嘅， 唔系有细嘅，咁点啊？ 咁跟住咧再用个胶袋咧，嗰啲叫做摺嗰啲胶袋咧， 密实袋 系啦，跟住咧摆喺里面咧，佢话就可以慢慢烘干。 密实袋摆边度啊？ 咪将只鞋摆入密实袋里面咯。 咁然后咧？ 咁跟住你咪里面有热水袋嘅，咁咪可以慢慢烘干佢咯。 即系个热水袋要装热 水， 然后就 摆入鞋笼里面， 咁样烘干都得。 跟住就将只鞋摆喺个密实袋里面，咁喺咪焗住佢咁咯， 即系有少少焗面包嘅感觉。 系啦系啦系啦， 会慢啲啊，因为你个热水袋又你又唔系真系人哋蒸汽烫豆嘅话啫。 咁冇办法啦，你喺 风筒咯，俾我就最简单。 嗱，系啦，风机厕所嘅风机系最快嘅， 后仔咁样都要叫我咁用。 跟住再唔系嘅，你 office 里面咧最好咧喺落雨天嘅时候咧准备一扎咧嗰啲防潮包啊。系咯，佢有防潮包一收里面 咧。吸湿大 笨 象咁样。 系啦， 呢个就可能容易啲。 最简易嘅佢系呢个，系啦，嗰啲竹炭包咧，嗰啲咧，你咪塞里面咯，佢一定帮你吸湿啦、防潮啦、杀菌啦，同埋除臭噶。 最好就带多对替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同郭炳江等四人的贪污案上诉，终审法院今早作终极裁决，裁定一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上诉被驳回，郭炳江需要即时翻监狱服刑。终审法院在判词提到，许仕仁在即将出任政务司司长时收取薪地850万，在就职期间的独立性将彻底被削弱，无法恰当履行公职，滥用公众信任。当许仕仁同意身陷这笔款项造成的黄金枷锁，同时亦要执行司长职务，已经属于串谋作出不当行为，足以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行中的行为元素。政府建议立法规定雇主同月薪不超过110是不超过11000元的雇员订立书面合约，列明工时和补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强调，11000元的工资线是务实的起步点，仍然有检视空间和调校，2020年底实施之前，工资线实际水平有机会不是11000元，视乎当时工资分布。张建宗承认，现时方案同工会诉求的距离相当远，但可以令50至60万名打工仔受惠，有了起步点就有机会向上发展。英国伦敦一座20几层高的住宅楼宇发生大火，住客疏散，有人受伤。目击者说，有人在高层单位挥动电筒求救。起火楼宇位于西伦敦，建于1974年，有100几个单位。事发当地星期三凌晨，消防出动40架消防车和大约200名消防员扑救。消防说，大火由2楼蔓延到顶楼。北韩释放22岁的美国大学生雅姆比尔，他正返回美国和家人团聚。雅姆比尔去年初在北韩的酒店摄取北韩宣传海报，被判处劳教15年。他的家人指雅姆比尔去年3月审讯后没几内出现肉毒中毒症状，获处方安眠药，超过1年处于昏迷状态。白宫指，国务院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常上个月曾经同北韩外交官员在挪威会面，北韩同意俾瑞典外交官探望所有被扣留的4名美国公民，包括雅姆比尔。尹宇常上星期再在纽约同北韩大使会面，获悉雅姆比尔的身体状况，要求北韩以人道理由释放雅姆比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没有评论雅姆比尔的身体状况，只是说尊重雅姆比尔和他家人的私隐。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77点，跌74点，成交金额3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5点，跌咗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0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2，升个八；盈富基金26.15，跌一毫；中国平安51.2，跌五毫半；比亚迪50.6，升2.15；中芯国际8.72，升9.8；中国恒大15元，跌9.8；恒生 H 股105.9，跌4毫；长城汽车10.88，升1.8。工商银行5.19冇升跌，蓝鼎国际系8仙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69，澳元0.755，加元1.322，新西兰元0.7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22。日经平均指数报19,931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1,800元，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4美元，卖出1,2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道近住确德杰道出九龙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大埔道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确德杰道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入沙田方向咧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啦，而家影响到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在港岛区，受较早前冧山泥影响，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新巴路线啦、14号啦，同埋专线小巴16号 M、16号 X 啦，同埋16号 A 咧都是暂停服务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车龙排到和富中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朋友要特别留意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 太阳计划2017同行抗毒，强者本色。 6月24日在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 一众二台 DJ、 偶像歌手、年轻运动员连同全场千多位中小学生一起推动抗毒力量，展现强者本色。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爸爸，终于轮到你啦！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我最记得就系爸爸咧嗌我起身翻学嘅情况，佢一手就会揭开张棉被，一手就将我拉落嚟噶啦。 嚟到今时今日，佢仲系嗌我起身嘅，不过变咗用电话咯。阿仔，快啲起身翻工。爸爸，你放心啦，我已经醒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上集呢我哋就讲到公关呢有啲乜嘢金句可以用到。 冇、哦、错。 上次就讲咗啦，个别事件嚟嘅啫。係啦，咁样啦。咁啊，另外我朋友都有讲到一句呢，就係话呢，其实以前同而家都多用嘅。不过呢个情况有啲唔同啦。 嗯。 三个字。 处理中。 回应。 哦。 你哋觉得唔回应系咪一个好嘅回应啊？ 唔回应唔系一个好嘅回应，但系一个好嘅答案。 即系点解呢？解说。 因为对嗰个记者嚟讲呢，你话唔回应呢，即系你冇否认啦， 系可以写咯， 冇否认咯，已经可以写咯、 啊。 你只系冇承认啫，但你冇否认， 啊系系 争好远嘅啦。即系嗱，最简嗰阵时候，我睇过有篇报道咧，系日本嘅，佢就话咧，究竟点样可以从嗰个艺人嘅经理公司经理人公司嘅回应咧，知道佢哋嗰段恋情咧系真定假嘅？咁、 啊、 咧，我有啲字唔记得咗啦，但系其中一个咧，譬如如果佢话唔回应。系啦，或者呢啲我哋评论咧，佢话对佢哋日本人嚟讲就话，哦，咁即系真噶啦，系、 啊、 啦，咁然后就会即系夹到口供，就知道咧呢段恋情咧系好有机会系真嘅、 啊。 你谂下，你好地地你否 认噶， 咪咯？你点会用唔回应啫？ 咁我唔答啦，我唔答你咪唔答你咯，做咩啫？ 你谂下田啦，如果啲人话佢即系开会迟到啊，诸如此类嗰啲咧，跟住问佢桂花田你有冇做过？佢话我唔回应啊，咁样。肯定唔会以佢性格，你黐线我几时候做过？ 我点都会为自己去辩驳啊，咁、 就 是、样系咪啊？ 哦 ，OK， 哦，咁啊系嘅。如果冇做过佢答案，冇 系咯， 冇嘢啊，冇呢件事发生，好肯定咁样。你唔好屈我添啊，咁 我朋友咧就举咗几个例子出嚟嘅，佢就话，譬如第一个，佢讲咗古天乐，古天乐咧，原则上咧，你问佢所有工作嘅嘢咧，佢话佢哋即系出到去要同 有问必答， 系啦，有问必答嘅，唯独是任何关于家庭同埋感情嘅嘢，佢、 哦、 都会只会好简单咁讲，唔回应。唔、 哦、 回应，唔回应，呢、這个咧就系佢永远嘅答案。久而久之咧，记者就唔会问噶啦。 啱， 即系不论系佢有绯闻又好啦，佢有乜嘢都好，唔回应呢三个字咧，成为咗一个招牌之后咧，就算你都冇乜意欲去写落去。 但我觉得好嘅，咁样系啱数嘅。即系喂，我而家出嚟，我个人系行出嚟就系俾大家娱乐公众啦，即系我事业系咁样啦。你问问我呢啲嘢咯，我家事、我感情事，我做咩要同你交代啫？好似我哋做节目咁，我连屋企都攞埋出嚟讲。 但我哋已经系攞咗个屋企出嚟。 系啦，我哋话都出翻份粮俾我屋企人嘅。咁但系我哋自己。愿意咯，咁但系譬如佢可能佢就觉得我做咩要俾你哋知啫？呢啲系我自己私人嘢嚟噶嘛？咁我觉得佢咁样分得好清楚啱喎。 系啦，佢就话咧，即系如果有一啲朋友咧，长期都用唔回应咧，系 work 嘅。佢话咧，因为时间已经唔同啦，以前你话唔回应咧。佢哋冇咁多旁敲側擊啦，又或者冇咁多小道消息啦，各樣嘢繼續放啲風出去啊，又或者冇咁多競爭對手啦。佢話而家咧，如果你用咧唔回應嘅話咧，係唔 work 噶啦，因為你唔回應嘅話咧，咁就有一個最好嘅原因，就好似頭先豪仔咁樣講啦。其他嘅記者朋友咧，就會用唔同嘅角度嘗試揾啊，你唔回應，即係你間接承認啦，係咪即係咁樣？琴日咧就睇咗個報道啊，咁呢個報道咧同埋唔回應咧都幾切合噶。話説。咁啊，政界嘅朋友咧，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唔回应嘅。咁啊，有阵时就会话，因为已经系呢个法律嘅程序啦。咁、我哋见到我哋嘅特首就呢几年就成日都咁讲嘅吓。咁、个别例子啦，咁嗰啲就吓。 咁其实咪都应该系噶嘛，系咪啊？即系如果遇上呢个法律，我讲紧即系。 但 系 好多时系藉口嚟噶嘛，因为好多时候咧，譬如如果你好仔细去观察，佢话进入咗司法程序咧，跟住就会有好多律师同你讲话唔关事噶。你而家嗰啲说话唔系讲紧啲咩政工啊，亦都唔影响法庭嘅裁决咧。你只不过咧，系作为藉口，冇啊，咩都交俾法庭噶啦。你唔好再问我啦。咁样佢就回避咗啫嘛。 呢一格咧，我都有问过嘅。我嗰位嘅记者朋友咧，佢就话其实咧唔关事嘅，因为佢话就算系前任嘅律政司司长咧，黄仁龙，佢都有讲过噶。即系其实系。进入咗司法程序咧，如果你要去表达一啲同个案情有直接关系嘅嘢嘅话咧，咁系唔恰当嘅，但都系唔恰当啫，唔代表嗰样嘢咧系犯咗法啊，你做咗个弥天大罪啊咁样。但其实有阵时咧，你呢句咧就成为咗好多嘅人士政界嘅朋友嘅挡箭牌啦。但讲紧咧呢一单咧就 系 话，前两日咪真系又打风啦，又红雨啦咁样嘅。跟住咧有一位都系政界嘅朋友，佢咧就系属于中西区嘅区议员，民建联嗰边嘅。 呢位陳學峰先生啊，佢一朝早咧就見話落到咁大雨啦，咁、佢就係中西區噶嘛，跟住佢就去咗一間茶餐廳度食早餐，點知咧佢就擺咗張相，跟住咧就加咗一句 caption， 跟住咧。 就出事啦， 就出咗少少事啦，系啦，其实唔系好多人睇到嘅啫，本身呢件事系啦，唔知噶嘛，系咪？嗰张相咧就见到嗰间茶餐厅咧，即系水浸，入晒水咁样，咁啊自己咧都成为嗰区嘅区议员啦， 系咯， 佢就打咗嗰句 caption 咧就系咁样讲嘅，就系话啦，啊，点样喺水母间食早餐而又不失霸气咧？ 哦， 即系咁样佢就即系忧一默啦，以为系，咁点知咧？跟住已经即刻有朋友就话：有冇搞错？喂，你系嗰区嘅区议员嚟嘅，人哋嗰个茶餐厅啊，水浸到咁啊！你唔帮人哋啊，不走啲水不得止，你仲咁样讲一句说话就系、是、点样喺水母间食早餐而又不失霸气咧？咁样，咁啊，当然啦，有记者朋友咧就即刻问佢啦：啊，呢句说话咩意思啊？人哋诶，你区议员嚟嘅，系咪同你个身份 幸灾乐祸先？ 你系当区吓，你唔系人哋个区。 咁当然啦，佢就系选择咗唔回应。而且咧就将咧嗰张相本身摆咗喺佢自己面书度嘅，我有上翻佢个面书度睇嘅，咁啊唔见咗嗰张相。 梗系啦，知丑啊都。 嗱唔回应咁系咪即系代表告一段落啊？ 系冇啦， 因为而家除咗咧其他人会旁敲侧击之余咧，你嘅竞争对手啦系会选择抽水嘅，系啦，边个咧走出嚟抽水咧就 系 另外一位议员啦。呢位 区啊定系同一区？ 同一区啦， 系啦，立法会议员啊兼中环区议员啊许 志 峰，系啦，就即刻咧就走咗出。嚟就讲，唉，呢句说话都真系几凉薄啊！啊，见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唔单止冇提供协助啦，仲打一句咁样嘅说话出嚟，四个字，愧对街坊， 好合理。你个区嘅铺头出事，同个基建啊、排洪啊、通渠嗰啲有关噶嘛？呢啲嘢有事系揾咩 区议员咯， 你而家成个区议员都嚟到你面前啦，咁你咪即系想话俾人听，原来区议员如果嚟到咧，净会同你讲话，哦，点样可以不失霸气咁样食早餐咧？咁样 希望点解唔湿脚？ 傻仔嚟噶啦！ 呢个位几好笑，因为平时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噶，不论咧系嗰啲巴士站啊，起咗个凉亭啊，又或者咧起咗个公厕啊，甚至我见过，我觉得最夸张嘅咧，喺一个停车场里面，只系加多咗一块嗰啲。倒后镜啊，即系反光嗰啲镜咧，都有一大条嘅 banner 拉咗出嚟，系我啊， 成功， 系我成功争取到啊！但你会见到嘅，系每一个区议员喺同一区里边都系话我成功申请到嘅。 所以其实如果佢正路咧，或者佢再厚颜啲咧，佢唔好话唔回应，佢可以话咧讲少啫。其实咧，我影完呢张相之后咧，我已经即刻联络咗个店主，同佢跟进，系啦，有好多事后嗰啲嘢冇话俾你听啫，我唔使每一样嘢都要同你讲噶嘛。 喂，阿豪仔啊！有做就话啫，咁佢冇做就冇。 你记唔记得我第一句讲咩啊？佢可以厚颜啲噶嘛，讲咗当做咗嘅啫。咁如果你讲， 唔得我唔可以咁、啊。 都系嗰句厚颜啲，你讲咗，然后啲人话喂你冇做、啊。未做啫嘛，唔系冇做啊！ 我谂住做嘅， 有阵时跟进啦，谂住 呢个位置就要小心啦。你未做，即系或者冇做啦， 做衰多嘢啊！ 但你一定要快手，因为而家嘅新闻太快啦。嗱，记者朋友咧，除咗就见到许志峰咧就咁讲之后啦，即刻走咗去，梗系啦，问下嗰度个老板娘啦，系咪先？阿老板娘张太咧就同咧《苹果日报》嘅记者就讲啦，咁其实咧租用咗呢个铺头咧成十年噶啦，每一次嘅打风落雨咧，铺头都会大水浸。咁佢就话咧，其实因为大厦天台嗰啲去水位啊，系喺商铺个后栏度嘅，咁即系上面嗰啲去水位走晒落嚟之后，就喺个后栏嗰边度涌翻入个铺面入边度。总 之 设计 唔好啦。 系啦，咁啊，佢话咧曾经都有多次向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去投诉，不过咧。都系冇人理，亦都冇人整过嘅。咁所以话咧，即系你唔答，其实已经出事噶啦。其实因为咧，而家嘅记者朋友啦，或者其他嘅竞争对手啦，就会识得走出嚟抽水，用唔同角度。佢明明其实只不过 系 一张相，一个 caption， 食咗嘢就算咯，系咪？即系你食 你唔帮，应该话你唔帮手， 你唔帮手，你睇戏。就唔好话影低你俾人知你睇緊戏。 係 啦点解咁傻㗎啫。 食嘢咪食嘢食嘢快啲走啦。 蛇王嗰啲系冇分别㗎。 咁佢会可能諗住呢可能嗰日休假即系唔使做呢咁去当一个普通市民。 公职人员冇休假㗎嘛 ,24 小时 on call 㗎嘛系咪先。 唔记得咗啊你明唔明白太多嘢。 你唔记得咗嘅话咁 可以一个市民嚟㗎嘛。 係啦咁你嗰份粮就又唔记得咗少少㗎啦又出少少忽㗎啦。假 期嚟㗎嘛。 所以话呢即系以前咧，成日都会用呢个唔回应嘅，但系咧而家唔回应三个字，又或者曾经成日有人讲咧三个字不怨自平，其实唔 work 噶啦，有好多嘢咧，即系如果发生咗事嘅话咧。 做错咗道个歉咯，咁样咧系解决问题最好嘅方法嚟噶。 曾经贪新鲜带你走，曾经舍不得放你走，回顾共你遇到过的花光一晚也未够，燃烧了灿烂换来平淡，像烟花的花瓣，只不过我们浓厚记忆越来越变淡，就算再吻一次亦难避免，嘴边只感受苦涩，遗憾是越努力捉紧这碎片，越难令它重现，就算再说一世的经典，这种感觉仍可改变，请不要再悼念从前，讲分手不必讲再见。成长等于不要献丑，成长等于需要放手，难以避免事过境迁，转身一切已没有，明知勉强亦未能维系，莫非一生一世，衷心祝福你我能看开，别盲目控制，就算再吻一次亦难避免，嘴边只感受苦涩，遗憾是越努力捉紧这碎片，越难令它重现，就算再说一世的经典，这种感觉仍可改变，请不要再悼念从前，讲分手不必讲再见、哦、原来从前谁也有错，原来沿途谁都心多，痛恨过却记得清楚，浪漫怎么经过，算什么算再吻一次亦难避免，嘴边只感受苦涩，遗憾是越努力捉紧这碎片，越难令它再现，就算再说一世的经典，这种感觉仍可改变，请不要再悼念从前，讲分手不必讲再见。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话你好似对资讯科技呢方面好有兴趣、哦，有冇谂过喺呢个行业发展啊？ 我冇读过相关嘅学科，边人请、啊？ 唉，我见到劳工处咧展翅清健计划推行紧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只要你系15至24岁，有旧学制中五，又或者新学制中六至到副学位嘅程度咧，就算你冇读过相关嘅学科，又冇经验咧，都可以申请电子教学助理职位噶， 听落都好似几吸引咁。 系噶，学员喺入职之前咧，仲可以入读啊培正专业书院提供嘅免费职前培训。 嘿，仲有冇多啲嘅资料啊？ 嚟紧星期四，即系6月15号咧，就会喺青年会专业书院举行电子教学支援计划中央招聘日，快啲上展翅青见计划网页了解详情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员工咧系咪应该同嗰个老细啊，或者嗰啲铺头咧系一条心嘅？ 理应系， 理应系啊，但系嗰条心要去到几深先？ 哇，唔太深嘅，通常都 系咯， 割席好快噶，有啲咩事嘅， 好难同你好深入咯。 最好就共富贵啦，系咪先？ 最好唔系应该话最好共富贵，应该唔难嘅，最好可以共到患难。 哦， 呢个系老细咁谂嘅， 老细咁谂啦，员工通常唔系咁谂嘅。 嘛，呢四个字佢哋就会攞出嚟用噶啦。 到时间就好似另一个公关灾难咁啦，滥用噶啦。 系啊， 当佢赚咗钱嘅时候，喂，共到时间啦，喂，老细你赚咗钱啦，都共到时间。 即系嗱，我觉得咧，今日呢单新闻咧。对啲老细嚟讲咧，应该都系一个即系至理名言嚟嘅。你应该知道，你不可能要求你嘅员工咧系要同你有一种同生共死、同甘共苦，即系同悲同喜咁样嘅心情系冇可能嘅。希望大家唔好妄想啦。嗱、啊，咩事呢？咁啊，佢话有一间嘅食肆，咁可能茶餐厅嗰啲咁样啦。咁啊发现俾人打劫， 哦， 俾人打劫。咁啊，梗系财物损失啦！一入到嚟就发，哎呀，收银机俾人爆开咗，啲钱就唔见晒啦，咁样。咁啊，发现呢一个即系案件咧，当然就 系 嗰啲职员啦。 系 正常，你一个职员见到自己服务嘅嗰间铺头俾人打劫，叫鬼走晒啲钱，你嘅反应正路应该系 唔关我事啦。 咪同老细讲咯， 系咯，即系 都关事嘅。如果你谂下嗰间个古玩铺。佢可能打劫咗好多钱，咁啊，你知人哋一嚿 即系冇粮出俾你， 系啊，影响成间公司个生意噶嘛，咁我可能话公司接埋嘅嘢。 但系咧，即系你正常咧，可能你都会忧心啊、忧虑或者你唔高兴啦咁样嗱， 话俾老细听， 系咪会唔开心嘅？会唔开心嘅个情绪就话，哎呀，咁点算啊？又会担心嘅，老板会唔会怀疑系自己啊？ 咁啊， 或者公司损失会点啊？ 会要我咩噶？ 系啦，系啦， 系啦， 会唔会话我其实系冇山好洞 系啦？ 有啲冇 无啦啦多就啦啦多做嘢做啦， 即系总之你正常都会觉得呢件系烦扰嘅事啦。 系会嘅会嘅。 咁其事啊发生咗啦，好啦，哇俾人偷咗好多钱咁样，咁跟住警察嚟到咯，突然间点下钱嘅时候咧，啲职员咧听到警察嘅汇报就话我系咁样啊，跟住全部面露笑容，去松一口气，松一口气。 即系冇 发生咗啲咩事？ 我知道咩事啊？天姑啊， 佢唔见咗钱嘅，即真系爆咗格嘅。咁但系咧， 收银机入边嗰啲就俾人哋攞走晒。 系啦，点知阿 Sir 讲完嗰个案情之后咧，嗱件事就咁啦。跟住啲职员就冇事啦，哎，翻去饮茶啦，大佬，即系争在未咁夸张嘅啫。 冇事啊， 哇，即系 财物有损失嘅， 财物有损失嘅，公司嘅财物有损失。 哇，真系好衰！我见到新闻社嘅时候，佢话员工知道之后咧，马上展现灿烂嘅笑容。 喂，系咪真噶？系咪真系灿烂啊？ 佢咁写噶，跟住我系个老细咧。如果俾我见到就话你死仔啊！即系手指搞出唔咬入嘅真系。 灿烂笑容啊！ 系啊， 会唔会系？ 因为佢冇损失， 佢冇损失到， 佢冇被影响到， 直接影响嗱，间接嗰啲唔知。即系头先我哋讲嘅话，喂，公司唔见咗一日营业额，会唔会话要扣你人工？嗱，呢啲唔知，嗰啲叫间接损失啦。但佢直接损失冇。佢会有咩直接损失呢？一个员工喺间即系餐厅啊、食肆啊里边有咩直接嘅损失嘅？即系如果你俾钱嘅时候啦，你豪客嚟噶嘛， 留翻低少少， 你会留低啲 贴 士噶嘛？ 啊， 贴士另外装。 哦， 即系贴士箱入边嘅钱咧，嗰班贼佢打劫嘅时候咧就 冇攞 到 啊！ 佢唔知有另一个贴士箱。 唔系嗱，唔知，因为咧佢个写法咧就话咧，好啦。嗰间油麻地嘅食肆啦，一打开铺头咧就发现咧俾人撬烂咗啦， 系个收银机， 收银机撬开咗啦。嗱，钱咧你唔系话一次过立咗好多嘅，都冇咗5000蚊嘅，就立咗5000蚊啦。 哇，个柜桶我系留5000蚊一晚喺度咁。 但系咧，原来佢话咧同样都系摆喺嗰个柜里边， 系佢隔篱一个盒。 咁咧就有一个装咗咧，相对系细啲嘅，几百蚊嘅一个小费嘅胶袋， 系 原封不动板书。当时可能都有人怀疑嘅。系咪唔知道袋里面有钱啊？资助唔立走埋咩？ 系 唔系？除非个贼系唔识字嘅啫。 哦，咩意思？ 如果唔系，佢系冇可能知嗰度系有钱嘅。 因为嗰度系写咗咩贴 纸？ 写住员工小费。 哦， 就系写住员工小费贴住一个袋里， 俾、你借钱。 系啦， 即系咁样。点解佢唔攞？可能佢见到嘅，明明小费嗰啲识字啊， 系 咪写个贴纸啦？系咪？你望一望嚟睇啊。 冇错啊。 佢就应该系打一个打工仔，佢就即系哇啲贴纸好难先有嘅。佢将心比心， 系 啦，我打劫个嗰个柜员机，即系讲紧唔啱啊！ 收银机， 收银机系啦，收银机系 我都攞咗五千蚊啦， 但系嗰五千蚊老板嘅损失嚟噶嘛？同事嗰啲辛苦钱，我哋唔好咁啦。 佢嗰啲血汗钱嚟噶嘛？你知道香港人几孤寒噶啦，咁多小费。 讲到个炒好似道亦有道咁样， 喂，而家真系， 即、 啊、 系你会感觉上嗱，佢唔啱嘅吓，我哋唔系助长，唔系赞赏。 嗱，你得两个原因嘅啫，一就系佢道亦有道， 一系佢唔识字， 二就系佢唔识字。咁你都系劝佢要重新读书嘅啫，你都系好似劝佢嗱，你读得书多，咪攞多几百咯，系咪？你唔识字嘅。咪留低咗咯，蚀咗俾人啦咁样。 但我唔明点解啲员工会仲有灿烂嘅笑容、啊？ 咁即系 因为 其实唔使损失啊嘛。 但系而家其实好多呢啲嘅食店咧，话就话小费啦，但系其实都系老细代噶，啲、员工冇得代噶。 佢 应该唔会噶，如果系老细代入埋里面， 系啊，所以个老细都几好人啦、啊。你仲笑咩啫？ 系啊， 戥佢惨啊，冇咗五千蚊。 又翻翻去第一格啦，员工同你讲心咧，就真系唔系可以讲得咁深噶咋。 八十六点跌六十六点，成交金额4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0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8升2.4，盈富基金26.15跌1毫，中国平安51.15。跌咗6毫，比亚迪50.5升2.05，中芯国际8.79升1.05，中国恒大14.9跌1.08，长城汽车10.86升1.6，恒生 H 股105.9跌4毫，工商银行5.18跌1仙，蓝鼎国际系8仙冇升跌。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9.942，瑞士法郎8.053，澳元5.882，加元5.898，新西兰元5.631，欧元8.747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56。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8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1800元，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8.77美元，卖出127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公窝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啦，出九龙方向啊，近住万公窝路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北港路噶，咁入西贡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啊。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公窝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出九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北港路。入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咁另外受较早前冧山泥影响，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开翻一条线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就系大潭道。而家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对出一段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专线小巴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嘅。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确德结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结道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我们全家都是开心果，天天开心吃水果，早餐吃，上学吃，上班也吃，大家要谨记，每天吃两份水果，天天吃水果，全家都是健康开心果。 想知多啲食生果有几好，快啲上卫生署开心果月专题网页 www.eatsmarts.gov.hk/fruit 睇下啦。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三位，嗯，作曲作词主唱李荣浩。FM 九十四点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AM 六二一，数码三十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昼两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2:09，29度，气温相对湿度86%嘅吓。 嗯，我想问一下两位， 系好。 嗯，虽然钱唔多，但系总有借过钱俾人。 啊有啊， 咩？仲有咩话？ 总有借过钱俾人。 借过钱咩？我有有有。 系啲债收翻翻嚟未？ 未。 唔多。 有冇谂过？啊，有冇尝试过追？ 有。 追得成唔成功？ 有成功过。嗯，通常唔系嗱，我讲真，我自己借钱俾人嘅经验唔多，又或者我个心态系咁谂嘅。如果完全唔熟嘅，咁就可以大胆去拒绝啦。如果系真系熟嘅，咁有阵时个数目唔系太大嘅话，其实你都冇得好计算，即系嗱，我估计 唔系你个数目唔大嘅定义系咩啊？ 几球啦， 几千蚊咯， 几球啦， 即系唔会到万咯，即系到万我就对我嚟讲每一个 到 万 唔会借啦。 都系睇人嘅啫，即系譬如嗰个你真系好熟，佢屋企有事，你知嘅，即系你有阵时，即系就算你借出去，但我一定系一个谂法咯。我借出去，我当然想收翻，但我预冇得收翻， 系咯， 系啊。但太大嘅话，如果嚿数系我自己收唔翻嘅话，会影响我自己嘅话，咁我当然要衡量啦。 我最中意就系嗰阵时阿黄子华佢自己 set 咗个分类啊嘛，佢话佢有啲500蚊嘅朋友，5000蚊嘅朋友，20000蚊嘅朋友。佢话不过一般去到20000蚊，佢就唔当佢系朋友。 就 冇朋友。负担 得起啊！我试过借几次咧，我都系其实都系同一班人嚟噶，即系自己玩开嗰班啦。真系睇人噶，譬如咧 A 嗰个朋友咧，你知道佢傻呢弄送咧，哇好靓啊呢啲字啦， 即 系总之要加句欺啊欺啊， 总之你觉得咧，其实佢系咧借钱买花大嗰啲人嚟嘅。你就會 借錢買花，但唔係夠忙嘅，即係譬如可能喂借住幾千人嚟啊！我哇嗰度心頭好咧，啱啱出咧，即係可能限量版嘅嘢好貴嘅，即係賣嘢玩嘅。 你嘅感覺咧就係你借錢俾佢咧，其實原因只不過因為佢攞咗錢去買佢自己啲心頭好， 又或者嗱呢個仲我有一個仲嬲，借完錢俾佢之後咧，發現佢個女朋友個揸住 新光 頸靚名牌包包嗰啲， 係啊， 原來就係為咗要追女仔，所以搞到要借錢問我借，真係仲要係 啊唔係嗱，如果佢咁樣。讲咧，即系追女仔，佢又老老实实讲我听。 佢又冇同我讲，但系你后屘见到，跟住我先至唔小心同围内嗰班朋友，哦咁有嘅，点解佢隔篱嗰个揸住嗰啲戒指都好似好贵？咁啊咪系咯，成日攞晒啲钱去氹女仔 啊嘛。 其实啲钱系我噶， 你呢啲咪叫做间接助养咯。咁如果我见到咁嘅情况咧，我咪会得闲无事追佢，喂，好还钱咯。跟住咧，佢每次出嚟仲要攞住部最新嘅电话嗰啲咧， 火都嚟， 系啊，火都嚟， 还到钱但系有新嘢， 系啦，系啦，同埋咧有时嗰啲演技好差噶嘛，你第一时间问佢，喂还钱，佢就咧扮笑咁样咧，诶唔好钱啦，好啊，呢部电话咧。 好平啫嘛，咁样我话唔系钱啊， 公价嘅，几 钱噶、啊、大佬、啊，咁但系有另一个朋友咧，譬如咧，你会 feel 到咧，佢真系山穷水尽嘅，成日都屋企漏水嗰啲 friend 咁样咧，咁你借完俾佢之后咧，你个心啊自己咧会冇提醒要还噶，你知唔知每次都系佢主动同我讲噶，我、哦、好似仲争你2000蚊未还，哦系咩？哇、哦！咁你快啲还啊！ 我都系，我都少记得，因为有啲你真系熟嘅话咧，其实讲真，个数目唔系太大嘅话，俾得起，其实都真系冇计噶。 唔系，但系点解唔计咧？但系真系明明系借噶嘛。 系，我哋有钱啊嘛，个人要豁达， 系咯， 记嘢好辛苦噶嘛。钱讲 真，真系唔算少。唔算多啫，不过咁样 咁都系咯，咁都系你自己赚翻嚟嘅钱嚟噶嘛，啱唔啱？我觉得系即系 其实你都有呢种胸襟噶。例如琴日你俾钱去买个车仔面，你都冇问我攞翻钱啦、 啊。啊，你仲记得啊？ 但我记得啊嘛，大拿拿都30蚊嘅嗰度有， 三十几啊， 呃我啊，30蚊啫， 35 啊。 我都买过一次，我上次买你有冇俾钱我？ 好似又冇喎， 记得唔系，真系唔 记 得。 我琴日明明一开紧会问你攞翻啊嗰份礼物钱啊，你话哎我未啊，晏啲俾。 我买咗份礼物钱啊， 买俾阿祖嗰份礼物钱。 系啊， 哦， 买俾下个礼拜生日嗰阿祖嘅礼物。 每人大拿拿都夹成几十蚊嘅。礼物都贵、 啊，我哋嘅友谊系值几啊蚊嘅啫，买俾你嗰份唔系啊？ 嗰餐 lunch 同埋嗰个礼物啊，夹埋咗两嚿啊！ 咁点啫？而家问完借钱之后， 而家咧就系话啦， 有新嘅科技可以大家就即系追翻啲债 咁。好多时啲人咧就系咁啦，啊，即系追又好似唔好意思追咁样，跟住咧还钱嗰个又唔愿意还、啊。 其实而家容易咗追噶，因为。系啦、嗯，你可以用文字。以前咧，即系仲细嗰啲咧，即系就算12蚊，你都要追翻，因为12蚊好紧要嘛。你读紧书嗰阵时， 系、 啊、但而家你又可以 send message。即系 你 睇到佢， 你会写咩啊？ 我咪话，我上次借俾你嗰啲钱，你有、哦、你方便未啊？咁样咯，但系冇咁直接，好似隔咗一重，冇咁尴尬。 都系嘅，即系见字又复啦，咁样 你都可以睇下佢系咪见咗，跟住就唔复啊嘛。 其实你 WhatsApp 啊，咪同以前啲人用红油留 WhatsApp 一样啫，佢留喺你屋企，佢留喺你屋企门口啫嘛。 红油系字噶， 系啊，冇乜所谓噶， 红油系泼出嚟啊嘛。我都叫打，又俾个时间去啊。嗱，而家咧喺呢个。大陆系啦，佢话即系又系太多呢啲嘅，即系揸人钱唔还啲人啊！ 你冇理由讲话有个催账服务系嘛？ 点样啊？我反而想听下如果有一个 催 即系嗰啲债务啊， 唔系催到你账晒，系啊，系催收交钱，唔会呢啲个嗬？ 梗系唔会 啦！哇，我几惊你讲呢啲啊！10年前都有啦， 真系20年前都嚟啦，真系。 系啦， 我哋咁勾嘢啦。 佢个样， 个样有啲， 佢个样同我问我个 A 嗰个 friend 还钱，佢扮话啲电话好平系一样噶。 唔系啊，佢透过科技。 哦，即系 你 觉 得科技可以点样？ 透过科技催账咯， 追踪啲钱， 咁梗系要人还钱啦。 佢透过科技叫人哋咧就 send 100个 message， 每日轰炸佢咯。你再唔还钱就一日100个，一日200个， 即系 send message 嘅科技版， 系啦， 自动版。 咁呢啲又系新闻过啦，系嘛？ 你唔 真系啊？ 真系噶？ 哦 ，OK。佢呢个 好震喎， 唔系，我想 话，嘿呀，嘿呀， 头先嗰四个字好靓嗰个系四个字咩？ 沙啲龙送， 沙啲龙沙啲龙送啊，嘿呀，嘿呀， 先前你的解脱啦， 让我和你都唔系， 都唔系，咁啊好啦，你有进步啦， 好呀，你真系咁快赞主，听埋先。 佢而家咧喺呢个郑州系啦，佢联同咧三间咧大嘅电信公司合作， 系 OK， 系啦， 即系好似好大件事咁。 你听埋先啦， 同电信公司合作去追烂数， 真系啊！郑州个法院添啊，咁样去到哇，好犀利劲啊！咁样佢就郑 州啲人好中意揸人借钱噶， 佢话好多咯，佢话啲人即系去到咧，有时闹上法庭，喂，佢揸我钱啊，佢唔还。 跟住咧，快啲，重点。 哎呀， 唱定歌噶啦， 咁 听 咁心急啫， 咪咯，睇你点， 多啲好啲 嘅，同阿祖讲啊， 好叻噶。 好啦，跟住咧，佢就话同三间电信公司点合作。你估啊？ 你仲卖关子？ 咪咯， 你都肯赚咯。 新年都过啦，全盒都收啦，冇瓜子卖啦。 中秋又嚟到，圣诞树都已经着咗灯啦。 就话啦，将咧嗰啲债仔嗰啲电话号码系啦，就去联同呢个叫电信商。 系 佢好惊， 跟住咧 冇啊！我依家好有信心。联同电信商即系踢佢边嘅，因为可能咧嗰个郑州咧喺三大间嘅 又拆开啦， 系。 即系话你可能会话，咁、佢可能第四间咧，咁可能呢三间系最主要啦，咁，咁佢就话啦， 冇人问佢第四间嘅问题 ，set 咗一个铃声 喺嗰个电话，嗰、那个债仔嗰个电话嗰度。 哦， 只要你一拨去嗰个电话，佢嗰个电话响嘅时候咧， 我欠钱，我欠钱，我欠钱，我欠钱。 佢仲要话啦，个电话铃声响起嘅时候咧，佢话你所打嘅机主嘅电话号码已经被法院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 哇，呢、這个真系绝啦！呢、 這个尽快履行呢个法律有生效法律嘅文书确定嘅义务铃声，系咁嘅情况啦。 我唔系好明，系咪即系话争人钱？ 我打俾你，你争人钱啦、 啊，我争人钱， 我打俾你，我一打通你个电话咧，正常应该听到你把声嘅，但而家唔系啦。嗰、那个电信商咧有个服务，一打俾你咧就话你好，黄耀祖嘅电话号码已经被证实咗系欠紧法院钱， 系啦， 欠紧唔知几多钱。 咁你应该咧希望咧即系督促呢个人咧尽快去履行咧，即系佢因为已经可能系 哇雨爆啊呢、這个， 系啊， 扬开晒啊，真、 啊、 系。 但系你要咁要好好咁样去即系鉴证住嗰件事。如果我系咪我都话喂阿豪仔争我钱啊，我同个电信商讲，你改佢个铃声啊。但其实可能 佢经 法 院 啊， 佢 经法院啊都。 佢 头 先佢个前提系重要，即系话经过法律程序，已经系证实咗咧，你 系 嗰啲烂账，可能拖咗几年都唔还嘅。 系几年啦，佢要 就 系 咁 样 啦。 即系话，譬如你可能一个礼拜嗰啲，佢唔会理，唔会受 理 嘅。你 起码嗱，你私人纠纷唔会受理，因为你冇上到法院啊嘛，你唔会自己行入去个电信商去信你噶嘛。 系， 我呢条桥 OK。 系啊，佢联同三间 做咩啫？ 系咯，早啲讲唔使惊啊嘛。 好惊到啊！ 系咯， 佢同你玩下啫嘛。佢话咧联同三大间，即系唔系净系一间啊嘛。所以咧，佢话你去转公司，转公司佢一样揾到你。 但我有问题啦，又嗱，佢已经联系到法院啦。你应唔系法院已经有方法可以逼嗰个人还钱，又或者唔还钱，拉咗佢系即系少啲小额钱债嗰样嘢。 唔系可能佢 真 系 唔 得 噶，去到拉人嘅。 唔系，我睇过有个即系懒权威咁样咧，我睇过相关嘅法律。电视剧、 小心出错、哦， 法律电视剧， 咁、哦、即系一定系啱啦。 系啦，咁都系大陆嘅，咁咧，但我谂佢嗰个细节咧，应该系准确嘅。佢就有一幕咧，就话嗰个系律师嚟嘅，佢、就话喂唔掂，嗰、那个人咧即系长期 都唔还咯， 长期都系唔肯还钱，咁咧冇办法可以咧即系 赖皮。 咁佢话 面皮有啲真系唔还到冇嘢一样。 但系佢已经咧去咗法院嗰度啦，其实已经有嗰个所谓嘅传票咧，就话你欠钱，你要上法庭交罚款，咩、都好啦，你要嘅。咁但系原来佢一个手续咧，就系话个传票咧要嗰个当事人亲身去接收嘅。 哦，如果唔系，佢就可以当我未收到传票，我 收 唔 到， 我记得， 我唔知啊，即系你唔可以话寄挂号信啊，留低揾人签收啊，唔可以个阿姐代你攞啊咁样咧。咁佢嗰个剧情咧就话嗰个人咧避得好紧要嘅，总之有人揿钟啦，佢绝对唔会开门嘅。总之朋友就见。一见到陌生人咧，就惊你法院咧，所以话佢冇办法可以执行呢个法律程序咯。最后佢跟住剧情里边又搞到都复杂嘢咧，终于避无可避啦。你系陈宝玲啦嘛？呢张传票就 系 你啦，佢走唔甩。 系 咁，我怀疑咧，可能嗰班咁嘅惯匪咧，就全部都避开晒咯。你欠还欠 啊， 我唔还啦。 手啊， 净 收咁大噶嘛， 收唔到传票，可能系咁啦。 佢就透过呢个铃声咧，就俾晒你朋友知道 啊。 哇， 舆论压力 咧，争啲就话你被通缉噶啦，咁样咁滞。 其实我同全国通缉冇分别噶， 真系啊，系啊。 不过我觉得佢狠毒过全国通缉。全国通缉你都未必一定睇到新聞啦，望到佢啊！但除非你唔揾呢个朋友啫，哇！你一揾啊，真系鱼都爆啊！一阿强，你系威啦，电话一打通就知你争人钱啦，真系啊！ 但最大件事可能系咧，呢位阿强咧，可能系争好多人钱噶嘛。 系啊， 我本来谂住都未追你嘅，哇！原来你俾人哋追到法院都知啦 吓， 买啲都要追啲啊！ 咁反而有好处、啊，你谂下我债仔嚟噶嘛，我债主啊嘛，想打俾阿田追数咧，一打通电话已经知道哇！你连法院啲数拖咁耐啊，跟住再接通电话嘅时候，嗱，强哥你都知道我冇钱还啦、 啊，你听到啦，头先 法院都同我证实咗，我真系揸落抽身债而家。 唔系、啊，因为咧有个个案就系咁啊，就系、是、有个人咧就争两万蚊，好耐都冇还到，咁啊，当然法院咧就谂咗个办法咧，就即刻即系试下行， 试下呢招， 系啦，试下呢招，结果咧嗰个人 两日即刻交钱， 好快。我顶唔顺， 梗系啦， 好大压力嘅、受到，因为好啲人打嚟咧， 抵佢啦， 争 人哋钱两年都唔还啦，梗系应该大压力啦。 佢系主动自首， 借钱俾佢嗰个可能生活仲大压力噶，借钱唔还。 唔系佢话真系主动自首啊，跟住咧佢净打翻去法院度咧，我而家还啦，我受不了呢个咁嘅精神压力嘅咁样。佢话咧，法院仲话咧，嗰、那个人咧，即系咪嗰个机主咧，系唔可以自己系取消呢个嘅，因为嗰三间电信商同法院合作咗啦嘛，只要佢搞。 搞掂嗰笔数， 系 嗰、那个铃声就自动会消失噶啦。 喂，我惊佢有第二款，即系咧还完钱之后咧、 就票机啦。 唔系唔关事。跟住咧，嗰三个电信商就推出另外一个服务。 系咩啊？ 你好，嗰位机主已经还咗钱啦。佢、哦、曾经争过法院钱，已经清还啦。赞佢乖啦，咁样。哇，大佬，即系 佢已经清白噶啦，佢而家 死俾你睇啦。香港就做唔到嘅，因为我哋就唔系电话实名制啦。咁你可以走得甩买太空卡啊嘛，上面冇啦，赚钱啦， 实名制啊佢， 几好几好。 一杯眼泪冲开了蜜糖，苦中作乐要扮成开朗，我的快乐，我的笑容，看不到挂念你的苦。永远失望的渴望融入软心糖，甜丝丝怎么辛苦都拒绝叫苦，甜品小姐以笑脸做人而自负，爱曾是欢笑声埋藏着那阵痛才被低估，始终不想一声感叹的尽但高美绝叫苦，阳光小姐以态度热情而自负，爱曾是欢笑声埋藏着那阵痛才被低估，始终不想一声感叹的尽但高美度会变苦，我至少笑容还可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父亲节咧，即系有好多嗰啲专题有介绍咧。我今日睇到咧有一个报纸咧，呢、這个角度几有创意，好啱啲爸爸咧嘅口味咁样。咁啊，佢选出咗一啲咧叫做好知名嘅父亲咧、 嗯， 就俾大家拣下。哇，你想你老豆咧系似边一个啊？咁样咁，但系佢唔系拣嗰啲咩刘德华、 啊、 周润发啦，唔系呢啲。 系永远成日都讲噶嘛，啊、你我都系想我爸李嘉诚啦，呢个系其中一句嚟噶嘛。 啊，李志刚认咗啦， 系你认咗佢啊？但系你唔使惊，唔系话一个老豆得一个仔嘅啫嘛。 啊，都系 可以都中意计埋落去噶嘛。佢全部都唔系呢啲人嚟嘅。 啊，系边一啲咧？咁样系 边一啲咧？好啱啲爸爸噶，即系啲。作为老豆本身咧，见到你用呢个表嚟同佢做比较，都话都几得意哦！你都知道我哋啲老豆中意呢啲嘢咁样。 系诶， 啲咩老豆、啊？ 港马嗰啲人 唔系 运动员， 正所谓漫谈父亲。 漫画里面嘅爸爸，佢揀咗八个呢，即係一啲呢主要係日本嘅，香港都有啲嘅。漫画里面嘅父亲嘅角色。 其中一个係小丸子嘅爸爸係咪呀？ 小丸子爸爸又冇喎。 冇啊。係 蜡笔小新又有喎。嗱好得意嘅啦。即係先唔好开估先。喺你哋印象里面有冇边一啲呢动漫里面即係大家多多少少都睇到㗎嘛。边一啲係即係漫画桥段里面嘅爸爸你觉得啊都好有印象㗎喎。 嗱佢唔可以完全话係爸爸嘅。我即刻諗起 IQ 博士。 仲有一个。 仲有 IQ 博士。 佢直情係爸爸啦。 但佢整呢个机械人出嚟唔系即系生小云小吉出嚟。 唔系，佢后来真系生咗个噶。 我自己都有生小朋友，系 佢老婆唔系就阿山吹老师啊嘛。后来真系生咗个太平出嚟噶。 我中意IQ 博士。 点解咧？中意佢咩咧？ 我中意佢嘅论尽啦， 系 佢都好笑，同埋个头会变大， 咩会变靓仔噶？ 你又变靓仔，你又聪明， 系啊，即系其实你谂下，如果你有个老豆咁样咧，几好啊！又识发明嘢啦，跟住佢有严肃嘅一面，但系佢严肃嘅一面咧得三分钟嘅啫， 系三秒咋，其实得 系啊，即系佢话一见到。一见到靓女咧，就会即刻扮正经啊、严肃啊咁样，得三分钟，大部分时间咧都系笑骑骑咁样咧，好开心噶。我都俾我都拣呢、這个，佢系 我会拣， 系啦，阿侧卷千平啊，佢全名咧被誉为最有创意嘅爸爸咁样。 我另外谂到一个咧，如果系日本漫画咧，我中意龙猫个爸爸。 龙 猫嗰套卡通片， 哦、 就 系 有一对 人爸爸定猫爸爸， 人嘅，因为佢有一对姊妹噶嘛，是是是子同阿草子啊嘛， 是是 跟住就个妈妈又病咗，个爸爸要照顾呢一对嘅两姊妹咁样，即系我嗰个卡通片里面嗰个亲情嘅感觉好浓嘅， 但佢系温馨嘅系嘛， 温馨嘅，温馨嘅系啦， 系呢、這个呢、這个呢度就冇嘅，但我觉得 OK 嘅，咁然后佢另外有一个咧，這个爸爸我比较中意嘅就系孙悟空。龙珠里面嗰、那个龙珠里面呢佢系爸爸嚟㗎。 即唔系悟饭个爸爸即唔空唔系咁样。 悟饭嘅爸爸即系 悟空。 悟空本身就系个爸爸。 系啦。OK, 咪悟空囉。佢即系中意。 系啦悟空。 即系悟空。因为点解呢除咗话佢好打得之外呢佢就唔系怪兽家长啊。佢好放任㗎。譬如佢提返呢就系话呢佢系唔会逼啊悟饭读书啦。佢会亲自训练悟饭呢同佢打交啦做超级撒亚人啦。你谂下作为一个细路啊有呢个爸爸几咁开心啊唔逼你读书 添。唔使读书啲唔系唔使读书。 唔使读书咩佢唔会勉强逼你读书。佢都要佢。 偶像啦直情系。 系啊佢仲会陪你玩喎、啊。系咪先？咁另外反而咧，佢个对手咧，即系阿比达咧，就比较严肃噶，即系呢个爸爸咧，又比较严苛啲咁样噶嘛。咁然后有其他有 爸爸， 仲有啲爸爸咧，譬如话你最中意嗰个咧，精灵爸爸 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其实佢有咩性格咧？有印象中， 佢学咩都识啦，博学多才咯。 系啊， 嗯， 村长里边好似一个即系智慧老人咁样啦。咁所以佢有好多个，譬如有啲孤独嘅爸爸咧，华英雄啊，又或者咧有最咸湿嘅爸爸咧，就系、是。蜡笔小新里面嗰个爸爸咯，好多嘅爸爸可能你喺漫画里面都会揾到一个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同郭炳江等四人的贪污案上诉，终审法院今早驳回一项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上诉。原本获准保释的郭炳江需要即时翻返监狱服刑。判词提到许仕仁在即将出任政务司司长时收取薪地850万，是严重滥用职权和公众信任。这笔钱如同黄金枷锁，令他在履行职务时要持续倾向优待薪地，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行中的行为元素。劳工顾问委员会劳方委员邓家彪在本台节目说，对政府建议的合约工时方案感到失望，认为合约工时无法解决工时长的问题，加上劳方的议价能力低，方案不能惠及劳工。同样出席节目的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就认为，劳方应该先接受现有方案，至少向前走出一步。他认为月入11,000元的工资线建议相对低，以最低工资的计算方法亦会超出这个薪酬水平，日后可以再调整。 台湾时代力量和民进党多名立委日前成立关注香港民主的连线，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和非建制派代表到台湾出席记者会。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和港独势力勾结，干扰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插手香港内部事务，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马晓光说，这种图谋和行径不得人心，亦不会得逞。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出席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就俄罗斯被指干预美国大选作供。他强调，从未同俄罗斯等外国官员会面或者对话，亦都冇透过任何形式干预美国嘅竞选活动。佢亦否认曾经同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喺华盛顿一间酒店进行私人会面。蔡新斯话自己从来冇勾结俄罗斯官员，对于佢被指参与勾结或知道勾结俄罗斯政府嘅事，都系令人震惊同可憎嘅谎言。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接近周末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86点，跌66点，成交金额4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90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4.8，升2.4；盈富基金26.15，跌1毫；中国平安51.2，跌5.5；比亚迪股份50.45，升2蚊；中芯国际8.73，升9.9；中国恒大14.9，跌1.08；长城汽车10.86。升1.6，恒生 H 股105.8，跌5毫；工商银行5.19，冇升跌；蓝鼎国际8仙，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10.07，瑞士法郎0.969，澳元0.755，加元1.322，新西兰元0.7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5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1800蚊，升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24美元，卖出126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轮到你了， 我是敏感时刻的思芬。细个的时候，爸爸做过其中一样令到我很感动的事，就是买了个篮球给我了。因为其实他本身是一个足球的狂热分子，篮球他就不是很好的，不过就因为我说想学，于是他就买了个篮球，还和我落公园一起射篮。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 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又系自恋狂推销，我哋食你做乜事啊？ 我俾个钉仔打到个头。 我啱啱仲好专心咁望住个麦嘅时候，眼光飘一飘，见到阿黄耀祖揞住自己个头，跟住就喺度面容扭曲啦。 冇嘢噶，冇嘢噶。 你个头先俾蜜蜂针， 咪又系打中咧蜜蜂针个位咯。 蜜蜂个特拉个封印都仲喺度， 你蜂巢仲喺树。 冇事，冇事，冇事， 真系冇事噶。 系冇事嘅。 用呢个方法，我哋都唔会俾到同情分你噶。 唔会噶，我唔会讲大话噶。我成日都咁样同我嘅听众讲嘅。 唔系嗱，而家咧，我觉得我哋呢排玩呢个游戏嘅重点咧，已经唔系讲唔讲大话，而系我哋呢个自恋狂送礼物嘅时间， 系啊耶！ 我哋直情当自己系以前嗰啲80年代嗰啲艺员咧，将自己啲相咧就贴喺信和嗰度卖啦， 可以出 yes card。 系啦，我哋而家就将佢制成呢一个咧，即系 闪中闪。 由于我哋听众太热爱我哋，所以好幸攞到我哋呢个三人嘅合照。 其实一年都系得嗰个7月14用得着嘅啫， 咁你 只用得着我哋啦，就 长期要辟邪嘅， 长期辟邪 系啦，每月之星啊， 我哋好有心噶，我哋每一次寄出去嗰张相都唔一样噶。 系有冇你 最 update 嗰张啊？ 最 update 边一张？即系我有 有蚊针嗰张咯， 一阵间影一张咪有咯。 系咯，哇！嗱，我哋就提一提你啦。今日我哋玩呢个游戏咧，得到嘅礼品咧，其实就系我哋三个人嘅肉照。 有冇肉噶？ 有 有，点都有嘅。块面冇戴冇戴面巾嚟。 不如我哋下次整个面巾嚟。 真系玩好啊， 好啊， 几好玩。 你擦一下次敷面膜， 其实你应该长期戴嘅。 我哋不如买啲衫翻嚟咧，我哋喺度 cosplay， 满足下自己。 咁呢个系 满足你啫， 呢个 需要 礼物定系惩罚？不如咁样赢咗咧就攞到我哋嘅相，输咗就攞到你 cosplay 嗰张相，跟住好多人都想输啊，咁样系嘛？ 好惊啊呢件事。 系啊，所以咧今日我哋要猜猜我是谁咧，我哋都系嗰句送我哋咧个肉照，我哋尽量系咪每个礼拜都唔同嘅张相？ 好啊好啊，我可以处理啫嘛，好啊， 咪当我哋而家即刻影啫嘛， 系咯 系啊。自问今日边个状态觉得好嘅就可以影嘅咯。 又或者如果即系我哋打到通电话嘅听众同我哋讲，佢有咩特别嘅要求，所以嗰张相度出现 即个造型啊， 系啦。如果我哋未必造型，表情咧简单啲。啦，好唔好啊？ 系 啊， 三点式咁点啊？ 唔系，有冇人真系想要噶？ 有。 我啲听众有冇咁自残身躯咧？去到个地步， 佢谂住送俾人。 我哋三点式， 但系你个特别嘅少少要求，我哋尽量满足你。 我变态啊！ 咁如果佢要求系话影得阿片瘦，影得阿祖高，豪仔就冇乜要求，都好完美啦。 唔紧要啊，我企个凳仔咪得咯。 系啦， 系啊 ，OK 噶，尽量做，尽量做。听众开心，我哋开心。 一八七二三八八，猜猜我是谁？要听晒我哋三单新闻就好打翻嚟啦吓。 系 OK， 我千心无教边个先？ 我先。 好嚟先啊，真定假噶？ 开始笑啦。 我单新闻系真嘅， 真嘅。 好，阿点系真嘅。 嗱， 咁啊，即系喺一个 直路， 一个高速公路上面，系夜晚深宵。咁有年轻人揸住架车，你 望住我哋眼睛， 望住眼睛， 摊住我哋眼睛， 系啊， 你够唔够胆眨眼？讲啊！ 好啦，咁啊，年轻人揸住，但系佢用一个龟速嘅，即系唔好话龟速啦，即系唔快嘅速度咧，喺条高速公路里面咧就行车啦。咁啊，咦，喺前面咧就见到警察啦，有 robot 喺度， 系咁唔使惊啊！ 啊，风骚快活人呢架车停低， 系 我怀疑你醉驾。 好。 咁啊，结果啦，个年轻人话：阿上嗰时我冇醉驾，冇醉驾。咁嗰只你做咩揞住两自己心口啊？ 你专心啲啦！ 你我 谂住一 间 谂下啊，影相嗰阵我 佢嗰单假嘅，我都系未作到个古仔 啊！我松一松个胸肌啊！ 阿Sir停一停，跟住话我最近你即系想邀请佢呢个吹波仔 系。 咁啊，佢个后生仔话：阿Sir我冇醉驾，我真系冇醉驾咧。咁即刻咧喺阿Sir面前咧玩杂耍，喺度 jiggling 啊！因为咧佢本身咧个车牌咧写住佢系一个魔术师嚟嘅，即系车自定车牌都系魔术师嘅。 魔术师就变走个警察啦。 其实佢系中意玩杂耍啦，中意玩魔术嘅嗰啲大学生嚟嘅。 系咁咪代表佢饮醉酒咯？魔术师饮醉酒都应该可以变魔术噶嘛？ 佢同阿 Sir 话我冇咧，咁样咁啊，咁样揸咁慢啦，咁系冇啊，因为我个车个车尾个灯咧坏咗，咁啊喺条咁大嘅公路行咧，我惊有意外，所以我慢慢行咁样。 系 啦，咁就阿 Sir 完咗啦，单新闻。 跟住阿 Sir 真定假咁样？ 阿 Sir 信佢啊！ 阿 Sir 真系信佢， 信佢 咯。好啦，哎呀， 佢连佢吹波仔嗰个机都唔信， 唔使啊， 佢反而信佢表现到渣渣。 佢冇吹到，佢喺度打渣渣。阿 Sir 信佢啦，哎，好啦，咁你小心揸车啦，咁啊送佢走啦。 我知啦，从此咧，佢哋嗰个地方啲人咧遇到 robot 咧就玩渣渣， 同埋话自己系一个魔术师。 系啦，只要你可以玩到同埋摸到嘅话咧，就可以走啦。就系咁样单新闻啦，好，就 系 咁啊， 系真嘅。 唔系跟住咧 发生， 唔系等先完咗啦。 咁阿 Sir 咪放咗佢走咯。 阿 Sir 带新闻咧就即系话啦，唔使吹波仔， 跟住玩咗杂耍，话诶话埋俾你听，我车尾灯坏咗，所以我揸得个慢。 新闻 系啦， 佢系真又得，假又得，世界咁大，总有个阿 Sir 突然间漏爆噶，系咪先？你咁都够胆拎出嚟嘅？ 系啊，美国。 美国 发生嘅 就讲得好劲咁样系咪啊？ 美国 好， 真啦真啦，真系有乜所谓啫？ 我都信系真嘅。 咁行啫，真系冇心机理佢啫。 你嚟一阵之后， 好，我呢单真嘅， 好 喺荷兰发生嘅。 我以为荷里活添， 荷兰有个画家好出名嘅， 荷兰 大家都识啦， 梵高 系啦。咁啊，由于佢太出名咧，成为咗佢哋嘅旅游招来嘅即系重点啦。成日都话去佢嗰个即系故居嗰度睇啊，又望下啊，究竟咧佢生长嘅地方喺边度咁样。咁最近咧，佢哋荷兰咧就搞咗一个咧叫做咧体验梵高嘅，直情咁讲，体验梵高 3D 嘅，即系一个报名团。咁啊做咩嘅咧？唔系睇画， 即系当我自己系梵高只眼去睇生活啊？ 唔系就系睇画，佢话想唔想试下变成梵高咁样？想唔想体验一下？点解梵高可以画到咁靓嘅画？哇！嗰、那个星空点解睇到咧一圈圈一圈圈咧，系咪老花咧？佢咁样咁于是乎点做咧？佢、你可以话佢系一个艺术班嚟嘅，但系佢系一个行为艺术班嚟嘅。佢话报名嘅朋友做两样嘢，就可以体验到梵高嗰种艺术嘅成就。第一， 做两样嘢， 整到自己。冇晒钱，因为梵高生前系穷光蛋嚟嘅，破产。佢话咧嚟到我哋呢度，将你嘅信用卡啊、存折啊、你嗰啲嘢咧挤晒落嚟，感受下咧喺我哋期间咧冇钱生活嗰种状态究竟会系点嘅？ 你就咪祈福党去咗荷兰， 荷兰啊嘛， 咪祈福党去咗荷兰咯。 好啦， 收晒我啲卡同钱。 第二嗱，第一个都唔算系太过分，即系大家话且咁有限度噶嘛，即系你嗰个班我俾够你一个月好未啦，咁一个月就我攞翻啲钱走噶，系咪先？ 系。 但系第二个真系劲啦，第二个佢话梵高嗰阵时 系 冇只耳仔噶嘛， 哇系唔系话？ 佢而家话佢都要试下呢一招 咩啊？ 切咗耳仔， 黐线 就系黐线。点解佢会画到呢啲画？ 喂， 啲人话佢系有少少黐线。佢而家就话你试啦，你够唔敢试啊？捉咗只耳仔落。 我要问问题，我帮啲听众问，究竟系边一个单位去发起呢一样嘢噶？ 民间一个荷兰嘅艺术团体。 我都可以呼吁我哋嘅听众，你可以问我哋问题嘅。如果你唔信我哋嘅话， 系 就系咁变态。 喂，嗱，我 自愿嘅啫，你愿意就参加。 嗱，本来我系信嘅，我问完呢个问题，我就选择唔信曾志豪。 点解？ 因为边有一个政府啊，可以愿意俾佢哋一啲民间嘅组织啊，去发起一啲活动，跟住系要切耳。仔噶，咁咪即系一啲即 系 伤害自己嘅，冇政府会支持噶。 自残，我冇话佢啱啊。 你唔可以去如果你唔讲切耳仔咧，我都仲可以信下嘅。 系啦，佢讲到太大， 我就系因为 自达个 friend 啊。 如果我一心一意只系想呃你嘅话，如果我只系想呃你嘅话，我就唔使讲到咁极端啦。但系无论都系真噶嘛，佢真系有呢样嘢，就想俾你体验一下梵高嗰种精神状态。我冇话佢合法。 其实 呢 单新闻咧，有九成系真嘅， 系衰咗个名。系 切耳仔，跟住其实揞住耳仔嘅啫。 如果系咁，我索性我就连呢句都唔提啦，系咪先？ 豪仔就系真嘅，阿祖就唔信啦。 OK， 我都唔信。 系啊，好，到阿祖嗰单， 冇办法。 好，我哋今日咧都系去欧美地区，我嗰单咧喺英国发生嘅。 英国， 大家有冇试过咧？即系将你自己嘅私人嘅食物啊、嘢饮啊，摆咗喺公司嗰个雪柜入边度，跟住俾人哋偷咗啊？ 有， 实有啊！ 我都有做偷嗰个。 我冇试过俾人偷，我试过打烂咗人哋个饭盒。 哇！你仲衰过我， 我试过倒泻人哋个饭盒， 唔系一样你。 但系今次咧，英国就发唔系佢嗜好嚟嘅，唔好理佢啦。今次咧就发生喺英国嘅一个差馆入边，谂住啦，嗱，警察咧就喺个差馆入边度工作，理应冇人够胆咧就打劫雪柜入边嘅嘢噶啦。 有同事噶嘛， 就系都有同事手多，所以搞到咧有其中一个部门咧，佢哋嗰啲警察叔叔咧， 笑咩咧？ 决定咧将佢哋嘅牛奶都俾人哋偷，咁佢哋觉得好嬲啦，因为外国人咧佢哋中意即系饮茶加啲奶啊咁样。 香港人唔中意嘅咩？ 系嘅，都中意饮奶茶嘅， 系咯。 咁所以咧， 我话中意攞杯嚟装啦， 破绽一 系啦， 所以咧，嗱，我话我呢都系真嘅吓，所以咧，警察咧，佢就决定咧，就自己将佢哋嘅牛奶上锁， 上锁。 点为之上锁咧？佢哋系好大支噶嘛，有个手柄你可以揸住噶嘛， 即 系 手柄呢个位， 系啦，仲有个柄嘅， 你香港人冇嘅咩？ 牛奶，佢就喺呢个，即系呢个揸住呢个柄嗰个位度咧，就加咗锁，上锁，就令到人哋唔可以咧再。偷佢喺雪柜里面嘅牛奶， 咩啊？ 英国嘅警察 锁住咩？我唔明白， 锁住自己支牛奶啊！ 但系支牛奶 边度啊？ 即系咁样啦。譬如如果呢个系我支水樽一支牛奶啦，我咪有一个中间呢个盖咁样嘅，佢就呢个盖度绑住咗，连成一线，令到你开唔到个盖，所以你攞到嗰支牛奶，你都拧唔开个盖啊！ 唔系问题，嗰个锁锁唔到咯，我会觉得 唔系警察诶，塔犯人嗰个锁，即 系 好似我哋锁 lock 卡嗰啲锁 ，sorry 嗰个锁啊，呢次真系 sorry 啊， 总之就。有啊，你信唔信？英国嘅警 为咗牛奶而要锁樽嘅， 系啦，因为喺警署入边度发生嘅呢件事。 假嘅新闻， 我话系真嘅， 我都觉得系假嘅， 假嘅假嘅， 系咯。 豪仔同埋阿祖都系假嘅， 你自己咧， 我系真嘅， 你嗰个系真的。 我哋三个都话系真，你哋信唔信咧？而家就即刻可以打1872388同我哋玩猜猜我是谁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轻轻力，小心啲啊！ 缘分只差半秒，又乱了次序。乘着手中的沙，在立亏跑去。办公室里，咖啡厅里，和背影一对。场地只差半寸，又误了散聚。情人差点走失，至努力争取。望穿秋水。望穿秋水，灵魂的伴侣。 Anna 话今次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唱腔上系好轻、好小心翼翼嘅，因为佢想表达歌词入面将爱情比喻为手中沙嘅感觉，稍一不慎就会流走。作曲系张家诚，填词有张美贤，编曲张家诚，监制韦景云、何哲涛。 场地只差半寸，又误了散聚。沿路兜弯分叉，再折磨下去。 上榜四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Hanna 手中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I'm more love it. I love it， 哇！即系听一次已经可以朗朗上口啦。呢、這个就系 Sai 啊，佢嗰个风格啦。 嗯， 跟咁 style 啊，好多 gentleman 之后咧，而家又有呢、這个 I love it，love。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1872388啦，睇下边个咧咁幸运啊，攞到我哋嘅自恋啊！相片集啊， 自恋王啊， 自恋王啊，真系好听电话啦，1872388，阿文， 阿文。 Hello， 猜猜我是谁？ 你好， 你好啊， 点啊？边个真边个假？咁 阿祖系假嘅， 阿祖系假嘅， 仲有咧？ 系阿田同埋阿豪仔系真嘅。 哇， 我单新闻都真， 你单新闻好真，你讲咗阿祖点解假先啦、 啊？咁头先阿田都讲话，咁嗰啲奶根本就唔可以锁住噶嘛，冇啲位置俾佢锁到。 系咯，点锁都唔知佢锁乜鬼？ 锁奶、 啊，系加咗个锁啊，系加咗个锁喺上面啊。问我俾个机会你，你信我啦。 黐线，佢加咗喺上面点锁先得噶？我都谂唔到个锁。 咁好啦，点解你觉得豪仔同阿田系真嘅咧？ 因为你哋平时讲假嘅，今次应该系真噶啦。 哦，系咩？ 唔系、啊哦，你啊，我平时一向都系讲真嘅。 佢自己切耳仔、 啊， 佢 系咯，系咪 都 觉得 OK 啊？好。唔系讲笑，快啲请 呢啲直情迷恋我哋啊，都已经唔需要讲理由啦，真系吓。 佢摆明想攞相，攞相多过我嘛。 系咯，你需要我哋嗰张自选相片诶 ， 有着衫定冇着衫噶？ 系啊， 有冇特别要求？ 着得好靓咯，要 着得好靓， 好靓嘅， 尽量啊，睇你中唔中咯。 靓嘅定义一人而异啊。 系啦，好 多 谢阿 文， 多谢阿文， 拜拜。 我第一次听到呢个理由 啊，鼓励唔到你，我哋嘅听众啊，点解你咁容易？你哋估到啊？ 猜猜我是谁？第二位听众，喂， 阿尚，系你啦，阿尚 ，Hello， 阿尚你好， 阿尚， 尚尚， 阿尚唔见咗嘅，我哋播多次有冇啊？ 欢笑， 系啊，嗱，1873388，今日打嚟咧，如果你赢到嘅话，你有机会得到我哋嘅玉照噶吓。好，阿尚唔见咗，就揾阿娴先啦。阿娴 喺度， 喺度，你喺边度啊？而家 喺度， 你喺边啊？ 喺屋企 哦，喺屋企。 O K， 系 好 啦，阿陈 系 三个，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啊？ 诶， 你唔演系假嘅， 阿展系 假 嘅，咁然后 另 外 两个系真嘅。 哦，点解后面嗰两 同 阿祖 都系真嘅？ 系啦。 好啊，先讲咗阿展呢一假先。 应该系 假咯， 你啲外国嗰啲咩冇咁宽松噶嘛？一系佢又用魔术迷住咗嗰个警察， 哎、有道理喎、 啊。 佢可能变咗个兔女郎出嚟系嘛？ 吹啲迷烟一样， 系啊 系 啊， 系 咯。 佢 咧，佢唔记得咗同佢揸牌咯，仲中意酒店咁 啊！哇，呢啲都几 好 啊！ 好啊，中意 有 创意。 系啦，咁啊，点解豪仔系假嘅咧？ 你豪仔佢话豪仔系真， 你话我系真嘅系嘛？点解我 系真 啊？ 真噶？ 点解？ 系啊？ 点解？ 少合理咯， 合理啊！听唔听到？ 耳仔 喎，阿常，阿常姐， 咪扮梵高咗，佢唔系真梵高啊， 唔系，唔 系咯， 咁啊，即系做你仲信？ 系啊， 梵高系唔正常噶嘛， 系啊， 你做呢啲行为咪啱数咯， 系嗱，你又信我，啲警察咧惊自己啲牛奶俾人哋偷咧，跟住佢就攞个锁锁住喺个雪柜度，你觉得唔会发生嘅？ 系咩？你三号都话我哋系真噶？ 唔系啊，佢话阿田系假嘅， 阿田系假啫，我同阿祖都系 真 嘅， 系啊，你信我？ 锁食物好正常 嘅， 锁食物。 你冇 好多人，就算喺屋企都会锁食物啦。 系啊，你唔俾你老公食嘅。 唔系啊，你有啲啊，嗰啲啲细仔成日开雪柜咧，咁妈咪都会锁住个雪柜唔俾佢食噶嘛。 哦，但系佢净系锁住支牛奶， 可以打开个雪柜门，但系就锁住支奶。 但系问题，佢系攞紧锁螺扣嗰啲锁嚟锁住支奶。 你都觉得， 你都觉得拔螺丝， 我知啦。跟住佢就话啦，攞阿桂花田个魔术师变走佢咯，变走个螺丝咯。 系啊系啊。 OK 好啦 ，OK 好， 祝你好运啊！ 就估下祖同我都系真嘢啦，好啦，拜拜。 我希望你心啊，我希望你估下祖神啊，豪仔是第一个。 系啊 ，OK 一八七二三八八，第三位听众太太阿太。 系 系 系， 泰哥 点啊？泰哥 系， 你好嘛？ 真条嗰个假嘅， 系真条假嘅， 另外两个就真嘅。 嗯， 点解？讲咗我先。 人嚟，嗯 嗯，点解咧？ 嗯， 因为曾志豪嗰个， 哦，都系因为 发生嘅， 冇咩啊？ 唔可能发生嘅， 唔可能发生嘅， 边度唔可能发生先？ 今日我哋啲听众都好似爱打空打嚟咁嘅， 系咯， 系啊。阿泰， 你信心自己阿泰，咁点解阿祖嗰啲系真嘅咧？ 泰， 醒啊！ 得啦， 因为偷嘢。 你系咪喺外国打嚟噶？ 偷嗰啲嘢啊嘛，祖嗰个。 系啊，所以你就攞个锁 匙。总之阿泰就话豪仔系假嘅，两个系真嘅啦。多谢你嘅长途电话先，好，拜拜。泰佢仲唔仲？唔系好辛苦啊？ 系啊。 佢呢个名叫咩？太辛苦。 或者太慢啊！好啊，听下下一位听众啊 ，Hello 你好，猜猜我是谁？你系边位？ 又嚟阿 Sir。 阿 Sir， 系啊， 头先阿 Sir 出唔到街噶。 阿 Sir 喺度啊，阿 Sir。 头先嗰位系阿娴嚟嘅，又唔收低。 系咩？ 我收低咗你就信。 阿 Sir 你嚟咗未？阿 Sir。 喺度喺度 喺度，好，你估边个系真边个系假？阿 Sir， 阿祖系真嘅， 好， 阿祖系真嘅，其他咧，阿田同埋阿豪仔咧， 先讲阿祖啦，点 解 系真？ 我相信外国人会系咁做嘅， 锁奶 系啦， 锁奶、 啊， 你信得啱啊！好啊，我哋讲阿田啦、 啊，大佬， 点解觉得咁系假咧？ 系啦，喂， 有啲唔系好可信咯、 啊。啊！阿田唔系有啲 麻烦，豪仔嗰、那个，阿豪仔嗰就太残忍啦， 太残忍啦， 残忍同假系冇关系喎，残忍得嚟 系 真嘅， 系啊，有啲嘢都好残忍，但系真噶嘛， 系咯， 系咯， 得唔得噶？ 喂。 喺度， 喺度， 早啦。 好啦， 总之阿祖就系 真 嘅， 另外嗰 两位就系假嘅。 有冇啦 ？OK， 好啦，哇，咁我哋今日都要开估下先得啦。 嗱，先嗱，头先豪仔你咧有有两真两假，即系两个信两个唔信。我又系两个信两个唔信。阿祖咧你有三个信一个唔信。 其实我嗰个好容易讲。根本就是真的， 真的， 而且如果大家聪明少少咧，我哋已经有听众啊，将我张相摆咗上我哋网上面啊，大家可以睇到。虽然我系讲真话嘅， 你睇下几渣，单新闻咁容易俾人拍 上网，好嚟睇。咁你嗰个咧， 讲答案先，冇时间啊，仲睇相。 真嘅， 真噶， 系啊， 即系真系佢玩魔术就走甩咗啊。 系啊， 哦 ，OK。唔好意思，我觉得系假嘅， 好明显你觉得系假 的。我个单仲要系由头到尾都系假嘅， 估到啦，根本就嗱，我开头真系有信嘅豪仔， 我咪觉得似层层咧。 四位嘅听众打咗电话嚟咧，即系四位都有答啱过，阿泰哥答啱晒添。 系啊，泰哥佢虽然唔讲嘢，但系佢答啱晒佢几。 所以慢系有原因嘅、 啊，不过都仲有其他咧答啱嘅。我哋嗰张三人肉照就会寄上俾你噶啦。 想要有啲咩 post 嘅，下次再要求过啦。听日再见， 拜拜。